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960点，下跌3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400点，下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6，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59美元，卖出1,7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自信。 早晨啊，早晨啊，咁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喺星期四嘅早上啊吓，八月十九号嘅早上咧，咁啊同大家见面啦。不过咧出边系二十八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咧啊，原来都已经咧喺度啦。咁啊有效时间暂时咧去到朝早嘅七点半钟嘅。咁啊不过咁啊雷暴警告喺度。都唔紧要嘅，无损我哋咧就精精神神起身，咁啊准备咧迎接今天啊嘅挑战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咧要选择自己嘅道路，所谓自己嘅路咧，即系可能你突然之间有一日灵光一闪，叮叮啊，你就会发觉，诶，我揾到我自己啦。我找到我自己的方向，也都清楚知道自己的性格、想要什么东西，喜欢什么东西。小时候呢未必那么清楚那么认识自己呢，都还是有一种浑浑噩噩啊，迷迷糊糊啊，每一天呢都只是很平淡，或者呢就是没什么意义地过。不只是我这么讲的，很多成功人士都是这么讲。他们说要认清自己的方向，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令到一个人明白自己人生的目的、目标、去向，甚至乎做些什么事情对自己来说才会带来快乐和有意义，其实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来的。他们往往都会用灵光一闪去到形容，所以呢应该有多些的经历，多啲嘅体会，喺呢啲嘅体会、经历同埋人生嘅故事入边，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好好成长。等待嗰一下灵光一闪，一闪飞过之后，你就发觉你成个人都成熟咗，然后明白到就系自己前路应该点样行啦。当然啦，你话喂，我灵光一闪咗都几廿年噶啦，咁你有冇灵光一闪之后好好地进行自己喜欢或者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呢？如果你今天都还是坚持的，那就恭喜你了。如果你还年轻的，还未有一个特别的感觉认清自己的，不要紧，可能他很快脆就会叮一声告诉你，喂，你自己到底前路应该怎么走的。 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钱又有权的人，很多人都羡慕他们，不过他们不一定过得快乐。那这样的人又算不算成功呢？反之又是不是不成功呢？成功的定义可能因人而异。一些普遍被人认为是成功的人士，他们又是怎样定义成功呢？韦氏英英字典将成功定义为人生已经取得财富，赢得尊重或者声望。不过这个解释好像并不是那么完整，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被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成功的巴菲特又怎么说呢？巴菲特曾经在美国一间大学那里举行演讲，有个学生问他，你认为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成功啊？他没有讲到财富，他只是说，其实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发现，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就是有多少人在这里真正关心你和爱你。他讲了很多人都忽略了的一个人生重点，幸福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活在充满爱的环境之中。当你静下来的时候，想一想身边有很多爱你、支持你、保护你的人，其实你的人生已经很成功了。 写唇膏，又刷了眼睫毛，全心感觉为你引导，你又知不知道？我看似没有困扰，没学艺不苦恼。哦哦，希望你为我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拥着我把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心会在荡漾，总感觉很美妙，就算只过一秒都觉得很美好。 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最爱躺躺躺在你胸膛，虽然我的身高有点娇小，抱着我感觉就能听得到 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拥着我把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气味在荡漾，这种感觉很美妙，就算只做一秒都觉得很美好。 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 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 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虽然我的身高 方面是咁嘅，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早上骤雨会较多，咁啊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最高嘅气温咧31度，咁啊吹气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酷热天气。对唔住啊，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头都暂时啊，去到7:30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香港人成日都会讲一个字，忙，好忙啊，好忙啊，好忙啊。系啊系啊，其实原来我哋嘅生活喺我哋呢个社会城市入面，好多人都会系好忙。你又系咪好忙呢？有人话忙碌系治疗一切神经质嘅良药。人一旦忙起上嚟嘅时候，就冇心情去到做一啲抑郁嘅时候啦。亦都冇心机去到做太多八卦嘅事，亦都冇时间沉溺住自己嘅过去，更加冇时间喺度郁郁寡欢。但系忙咁样系咪一件好事呢？定系纯粹只系用忙去到麻醉自己呢？你系咪用忙去到麻醉自己嘅人呢？有人话人啊，千祈就唔好太得闲。一得闲嘅时间就好似一无所获，忙先至会嚟得更加充实。太得闲一定会好难心安理得，忙先至会令到个人积极。太得闲有阵时又会变成一种懒惰，忙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好勤力。有人话懒惰嘅人，佢哋生活好暗淡。勤力嘅人收获先至丰满，所以有啲人就会话忙系一种好嘅嘢。唔知道你又认唔认同啦？我自己觉得咧，人系忙嘅，不过都总系要忙里偷闲嘅。虽然忙碌有阵时的而且确好似咧就系故事所讲嘅一样，有机会系一种嘅精神良药。能够令到一啲人啊冇咁容易胡思乱想，避免咧就系一啲沉郁嘅气咧就系积聚。不过如果一个人太忙嘅时候，只系懂得喺工作一个方向，就容易咧疏忽咗身边嘅人同埋事啦。所以我哋嘅工作或者我哋嘅人生唔应该系忙，应该要用专注呢两个字去到形容。因为只有专注才会令到我们懂得忙里偷闲，当我们很快脆忙完专注完自己的工作，我们就可以更加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我们累的时候，专注完工作，我们都懂得去休息。因为一个人太忙的时候，他可能会一眯埋眼睡着，一擘大眼又工作，其实心灵一直都冇得到休息嘅机会。专注住自己嘅工作系一件嘅事情，冇时间去到谂多余嘅事情嘅话，嗰啲就叫做忙碌。所以我哋要好好分别，到底自己系忙定系专注呢？有目标、有方向去到忙碌，当然系一件好事啦。因为喺忙碌嘅时候，原来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更加接近我们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去到呢，是专注地去到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很专注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去追寻自己的前路。如果连目标方向都没有的话，那就很容易陷入一个越忙越穷的危机。越忙越穷是一个困境，很容易就会变成 早年曾经推出过的一个嘅字叫乜嘢啊？就是叫做穷忙啦。就算你忙咗好多嘢，辛苦咗好多，但你发觉得到嘅都唔多。咁系因为当你做一件事情嘅时候，你已经冇多余时候去到品尝自己嘅生活，去到望一望身边嘅人。今日嘅你会点样睇忙碌呢一个嘅字呢？会唔会是忙碌系一种嘅良药？会唔会是忙碌系一个嘅幸福呢？定还是你会好似我咁喺自己人生入面架设一啲嘅价值目标？忙碌只不过系专注，唔会令到自己浑浑噩噩度日，有啲嘅事情可以做，不浪费光阴。所以咧，我哋都可以企起身，千祈唔好怕攰，我哋咧可以走上人生嘅斜坡。纵然呢一座嘅难关啊，呢一座嘅山系好难行嘅，但你发觉啊，原来身边嘅人都有人同你一齐好专注咁样面对所有嘅难关。然后我哋大家一齐坐低，你眼望我眼，相对而笑。咁样嘅话咧，就可以快乐好多。亦都系忙，不过记住，忙得嚟系专注，同埋懂得关心身边嘅人啦。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平眉星先犯下终生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耐我好，自己伤势 正好快脆女去到早上六点半钟，听埋 Sugar 呢一只连思雅嘅别放弃治疗之后啊，听埋新闻简报又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就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嫌宣扬恐怖主义。事件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议案。消息说四人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形容有关动议令人咋舌，美化恐怖主义。他又说会约见当日其余与会者，了解他们的角色和投票原因。被问到学生已经 经道歉同埋撤回议案，社会系咪唔会俾年轻人更生嘅机会？李桂华话：执法者嘅选择唔多。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宣扬恐怖主义属于严重罪行，警方唔会因为涉嫌违法人士有特定角色而放弃检控。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呼吁市民做任何事之前都要从守法角度三思。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全部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另外有大約五宗初步確診。三名新增患者包括一名27歲男子，上星期六由美國抵港，曾經在五月在香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沒有病徵。另一名患者是39歲女子，上星期五由土耳其抵港，六月曾經在英國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餘下一名患者是31歲船員。英國新增3390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近一個月來的新高，過去7日的患者人數比在前一日在前七日增加 7%， 再有110多名患者去世，比一星期前增加 8%。 新西蘭半年來再次出現本土疫情，至今有10個人確診，部分人證實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當地再次全國封鎖三日。根據專家推算，這波疫情或者會有50至100人受感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另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正式展开。大决战首次以电视剧形式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呈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大家好，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黎文希，我希望点上一首《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为香港队打气。就算大家经历了很多困难啦，咁都唔好放弃，你们身后有很多香港人支持紧你哋。 坚持到， 港队 加 油！ 高俊啊，你锁唔住我个人，都唔使锁住人哋做紧维修嗰个电力装置噶。 无理，我就真系做紧嘢嘅啫，冇其他意思噶。 咁都好啲，如果唔系，我哋两个有啲咩事上嚟，我哋真系变咗一对受害人啊！ 哇，听到我骨都痹埋啊！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里面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上锁挂牌做到足，安全施工添幸福。我系谢高俊。 感觉弥漫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嘅6:36，咁啊，听众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出边28度，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咧就继续生效嘅。咁啊，今日朝头早白元浩打俾林慧芭比，问下佢出边系咪真系见到啲行雷闪电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点啊，咁啊，出边啊雷暴警告有冇见到啲异象咧？ 嗱，暂时咧，我喺呢一个新界地区咧，就冇落雨啦，而且出住太阳嘅。不过你话系咪好阳光普照咧？又未至于，但系起码冇雷暴先咯。 哦，即系感觉都系多云嘅啫。 系啊，我谂可能系局部地区，又或者系通常咧都会提定大家嘅，咁啊稍后会唔会有骤雨，或者会唔会突然之间有个雷暴咧，就真系未知之数啦。 总之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冇错啦，嗱，其实咧除咗留意住天气之外咧，对于一啲健康嘅 tips 或者系日常嘅家居生活 tips 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喎。 例如咧。 例如咧，嗱，我觉得咧有一样嘢我经常都会做嘅，嗱，因为我都系算系一个翻写自由工嘅人啦。咁咧，你知好多 OL 咧都会好似我咁样咧，会自己带一个饭盒咧，中午嘅时候叮饭噶嘛。 系啊。 但系咧，我最近咧见到有个报告就提大家咧，原来咧唔系所有嘅餸菜咧都适合隔夜然之后再叮嚟食噶。 哦，哎呀，我记得我净系我最记得就系嗰啲蔬菜类咧，就千祈唔好隔夜咯。 但我想话咧，其实系好难避免噶。 系啊，其实系嘅，所以咧，即系我都记得佢哋成日喺度提大家话咩？话如果要隔夜嗰啲蔬菜类咧，就搵啲瓜咁样。咁我好难晚晚食瓜噶嘛，我都想食下啲叶噶，系咪？ 嗱，真系嘅，其实咧佢仲有一个方法噶。佢话咧，因为之所以咧，如果你嗰啲蔬菜类惊住会叮咧，因为其实咧几好笑噶。我相信咧，大部分嘅人咧，如果系带饭嘅话咧，都应该系前一日煮好啦。 梗系啦。 我谂都有少部分人系真系当天朝早一早起身，即系煲好个饭，然之后整埋个餸，但我估唔多啦。 应该真系少数嚟嘅啫，呢个。 是啦是啦，咁但係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好似我咁樣，可能係有白飯啦，又有啲蔬菜，都未必係瓜類啦，可能真係菜葉嘅類別啦咁。咁因為呢佢個原理呢，其實係因為驚呢啲菜呢本身係有呢個農藥嘅成分啦。咁如果你叮咗嘅話呢，就未必殺得死啦，或者如果係擺咗一日嘅話呢，可能細菌嘅滋生呢就會比較多啲。咁所以其實原來佢有個技巧㗎喎。其實有葉嘅菜呢就唔系话完全唔叮得嘅，咁但系咧就系讲紧，如果咧你嗰、那个买翻嚟之后咧，能够将佢洗干净，干净到点咧？就系你原来要将啲菜咧浸水浸大概30分钟、哦，最少。 哦，30分钟啊！即系平时我哋成日都话咧，如果浸嘅话，最好都系浸10分钟好啦。咁但系呢个咧就要浸30分钟啦。 是啦，嗱，其实咧佢就唔系话所有有叶嘅菜都会有呢个担忧嘅，嗱，其实最主要系譬如一啲有根茎类或者系花菜类嘅蔬菜啦，例如我哋成日买菜翻嚟，咪可能会有棵花嘅， 菜心啊，嗰啲咪有棵花喺度咯， 系啦，即系大白菜啊，或者系菠菜嗰啲咧，就特别咧要留意啦。咁因为如果你能够将佢浸水浸得耐嘅话咧，咁其实咧就可以减少咗咧佢有呢个会释出呢个有毒物质啦。咁然后咧，你就可以令到佢嗰个嘅其实佢有个名嘅叫做亚硝酸盐咧。咁佢因为咧佢系可以溶解喺呢个水嘅当中嘅。咁所以如果你能够将佢浸得好耐好耐好耐嘅话咧，咁佢溶咗啦。咁佢就會可以避免咗，即係如果再加熱嘅時候咧，佢其實係驚呢一個物質有啲化學反應啫。咁、 哦、 如果你都浸走咗個物質落，咁其實佢就 OK 嘅。 係亞硝酸鹽咧，我係幾個情況我記得嘅啫。第一就係以前讀 chem 嘅時候讀過啦。其次咧就係嗰啲咩金田一啊嗰啲偵探嗰啲咧，就耐唔耐會聽到啲咩亞硝酸鹽又唔知咩鹽咩鹽咁樣。 你都幾有。 即係幾記得呢一啲嘢，證明你都有呢一方面嘅慧根。 不過已經忘記咗阿蕭宣言係咩，好彩你提一提咋。 係咩？喂，但我想講咧，頭先咧，我哋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咧，另外一啲可能好多人都會留隔夜嘅嘢啦，譬如話飯啦。咁因為咧，其實飯咧，我哋之前都有講過一次，如果白飯咧翻丁嘅話咧，啲人就會好驚啦。咁但係咧，近來咧有個報告就教大家，其實咧，因為咧驚住咧。飯如果擺咗喺雪櫃，即係因為個温度會改變咗啊！嗱，如果你喺室温擺得好耐，咁可能會有啲細菌啦。然後你又再擺落雪櫃，咁又另外一個温度，咁就驚住個細菌會滋生得好快。咁但係咧，啲人通常就話啦，高温應該都可以殺到下菌噶嘛。但係咧，原來因為咧飯咧就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咧，嗰、那個細菌個包子咧，如果係一般嘅温度，譬如如果微波爐加熱一次咧，就殺唔死個菌喎。 哦， 咁你知唔知可以點做啊？ 飯咧，如果擺喺雪櫃再拎佢加熱嘅話，最好嘅辦法梗係拎佢炒咗佢啦。 嗯， 隔夜飯仲唔拎佢炒？ 力高啲， 梗系啦，系咪噶？ 其实我头先嗰个系 gag 嚟噶，叮一次唔得，但系原来叮两次就得噶咯。 啊，即系阿娇提啦， 系 即系点样可以将只大笨象放入雪柜入边啦？你呢个系 啦，即系要打开个门先。即系原来真系，佢教人哋咧，你叮一次咧就不足以系杀死埋佢嗰个包子入边嗰啲菌咯。但系你原来再叮多次就得噶啦。 哦， 但我想讲咧，嗱呢一个就真系有技巧啦，因为我真系好少见人叮两次嘅。 系，同埋叮两次咧，有个问题就系、是。你叮完一次，其實飯入面嘅水分好多時候都已經被微波爐抽咗部分啦。如果再叮第二次嘅話，咁咪 double 抽啦。於是乎呢啲飯咧，可能佢就冇菌，但係就好硬啦。 嗯，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都系另一个问题嚟嘅。咁其次咧，我想讲咧，我最觉得原来大家未必知道嘅咧，就系咧，原来譬如啲海鲜啊，可能最普通嘅虾咧，或者蟹咧，其实咧本身你攞嚟放隔夜嘅话咧，其实已经系会令到佢咧嗰啲蛋白质咧会变咗。 系啊，唔好食嘅，同埋就算唔谂蛋白质咧，啲虾同啲蟹咧霉鬼晒啊！即系你再食咧，你已经觉得唔好食啊！所以买海鲜咧要着量，千祈唔好留过嘢。 啊，冇错啦，好多人就系咁讲。同埋咧，有一样嘢咧，我其实都几中意带嘅，就系、是、鸡蛋。 我鸡蛋，鸡蛋都好霹雳，因为佢好多时咧，又点整都好食噶嘛。 系啊，因为即系几方便同埋几容易会预备到嘅食材啦。咁特别咧，如果系半熟蛋嘅话咧，通常嗱，我有试过真系特登咁样嘅、 嗯， 因为微波炉加热咧，通常就会将一只唔熟嘅蛋变成一只熟嘅蛋噶嘛。咁我真係有试过，譬如可能係煎咗隻荷包蛋咁样啦，咁然后返到嚟特登諗住叮呢，咁就令到佢成个水分唔会流失得太紧要，同埋起码令到个饭呢唔会乾蒸蒸，即係諗住有少少蛋黄，就算叮熟极呢，咁都可能即係都仲有啲味道咁样会好食啲啦咁。咁、但係原来呢，我呢一个方法呢就係、是、真係非常非常错，因为原来呢如果係摆咗喺室温好耐啦，即係譬如你可能都有一个携带嘅过程㗎嘛，你嗰个饭，咁而如果你喺携带嘅过程咧，嗰只蛋系未完全熟晒嘅话咧，已经系会滋生紧嗰个细菌噶咯。咁、 哦、 然后咧，原来系好容易咧，咁样再加热之后咧，系导致食物中毒嘅。 嗯，咁大家要特别留意住，即 系要好小心，好小心啦。 哦 啊、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系需要一段时间先，即系你唔会雪柜直接就可以过到另一个雪柜噶嘛、 嗯。 你都有一个搭车嘅时间啊，最少行路我估都会有几分钟至十几分钟啩。 嗯， 咁原来咧。只要你嗰个饭盒喺雪柜拎出嚟，然之后有一个温度变化，然后你再入翻另一个雪柜咧，中间个过程咧都会刺激到入边嘅食物嘅一啲细菌增长，咁所以再加热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再放大咗嗰个效果啦。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小心注意咯。 大家留意住啦。好啦，咁啊，转头我哋又再见啦 ，Barbie。 好啦， 一阵见。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百科， 鸡蛋咧，其实最好啊，烚咗之后揾个袋嘅装起佢，傍下身啊，仲听多样嘢，傍下身都系一样。鸡蛋你肚饿嘅时候咧，救命噶！再加上咧，鸡蛋有个好得意嘅食法嘅，咁啊可以咧喺上边啊，用即系烚完之后啦，写啲得意嘅字，自己加油啊！ 这个是能量弹啊，跟住你肚饿嘅时候，能量弹我食咗佢先咁样，几开心系咪？食物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啲嘅。不过如果加辣椒啊，唔知道你又得唔得咧？同辣椒有关嘅，其中一个叫指数，即系指标叫咩咧 ？SHU， 即系史高维尔指标。啊，佢点嚟嘅咧？佢又系乜嘢嚟嘅咧？喺1912年啊，咁啊，美国化学家啦，咁啊就叫做史高维尔，咁啊为咗咧就系制药公司。发明了一套就量度辣度的方法，更加就用自己的姓氏史高维尔作为一个单位的名称，所以就叫做史高维尔辣度单位辣，简写 SHU。 好了，其实这个是一套就简单地来讲，就是史高维尔的感官测试，它就在实验的方法去到量度辣椒素的含量。咁啊，呢一个方法咧就将被可以话形容为啊一个辣椒到底喺溶咗喺糖水入边啦，又或者系人嘅感官上边咧有啲乜嘢嘅承唔承受到嘅变化，同埋辣度又有几多噶？一样嘅辣椒粉，但系可能入边嘅成分不一样嘅时候咧，亦都会感觉得到，哇！原来佢辣度亦都系唔同噶。咁啊，坊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辣椒嘅。有些辣椒甚至乎称之为就是魔鬼辣椒，例如就是龙色辣椒，叫做Dragon's Breath Chili， 它有250万的 SHU。 一般人呢都是掂到少少都已经会辣到飞天的了。其实更加辣的辣椒呢，其实好像这一类第一名这些呢，更加会用来就制作一些呢就是武器，令到人的眼睛啊和鼻呢就有一种干渴啊辛苦的感觉。好啦，如果第二位辣的呢就是一种叫做卡罗莱纳死神辣椒，都是有220万度的。咁这些辣椒呢全部啊都是非常之辣的。咁不知道你又会不会可以找一下这个 SHU 的一个表，咁睇下入面边一隻辣椒你可以去挑战一下。辣呢我都喜欢吃的。不过如果辣到完全冚咗啲原本嘅味道呢，咁就唔好啦。味道需要有好嘅调配。咁靠啲乜嘢呀？靠一个好嘅厨师。 平衡世界没什么意义，交接时狂风骤至，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即宇宙原谅世态混着黑与白，生活前无一幸免。 接着的时间来到6:50，来自霆锋的一首歌叫对峙。睇睇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早上骤雨就会较多嘅，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啦，最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咧，咁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嘅，嚟到朝早6:50啦，梗系听听今天早上嘅我哋有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朝早嘅 KOL 系列咧，我哋电话旁边接通咗阿海，早晨啊海。 早晨 ，Buddy。嗱呢排咧，明显咧，虽然都系成日有太阳，有时晴时雨咁样啦，但系咧都有少少秋意嘅感觉。 系啊，我自己有啲朋友咧都话咧，其实落雨天嗰啲日子咧凉凉地咧，跟住佢话诶，原来都着到下件薄长袖衫，同埋咧，如果你有行过啲时装店嘅橱窗咧，嗱、当然有啲可能仲系做紧啲夏季嘅 sale 啦，咁 ，which means 其实即系佢哋准备都系会有啲秋装上架啦，咁、有啲会再早少少嘅咧，其实就已经咧秋装都已经系上咗架噶啦，冇、办法啦，我成日都系嗰句咧，时装咧永远都系行喺个天气前边嘅。所以呢即是我们要整理好定自己的衣柜啦，如果你真的准备入手买少少秋装的话，因为我觉得时装都是一个治愈来的，你怎样去穿搭呢，我觉得都是除了整理好我们自己的外表呢，我觉得都是整理好自己的心情咯、因为我觉得透过穿搭是真的可以令到自己有一个喜悦啦，有个愉快的感觉啦，甚至乎我们可以透过穿搭我们穿得比较光鲜一些，整齐一些，行在街上面呢可以将你那种的光彩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别人的。 是啊，那到底有些什么的小 tips 可以教下我们整理一下衣服啊、是不是真的要抌很多东西才可以添置一些新衣服呢？ 是啦、即是香港人真的不是个个家都千几四千尺的几百的空间，这样一个衣柜可能已经要挤了一家三口的衣服 了。 是啊，首先呢即我觉得就最快呢令到我要断舍离那些呢，就是呢我已经唔啱着嘅衫。嗱，女人好得意嘅，我唔知芭比你会唔会啊？女人呢种生物咧，就系、永远都觉得自己系肥嘅。系啦，十个有九个都觉得自己系肥，唔够瘦。 系 好瘦嗰个都仲系觉得自己唔瘦嘅。 系啊， 但就好奇怪噶嘛，系咪？咁然后咧，我哋就永远咧就会觉得啊，自己肥嘅时候，跟住买件衫咧就觉得啊，不如等我再瘦啲咧先着啦咁样。 啊，呢、这个系我每一年都同自己讲嘅说话嚟 嘅，系咪啊？即系你每一年已经好好啦，即系可能每个月我都系咁谂 啊。 即系见到件衫好靓，但我觉得呢件衫我瘦咗我就着得落噶啦，或者我再瘦啲我会着得好睇嘅咁。 系， 然后呢件衫可能已经喺你个衣柜嗰度咧摆咗三年， 嗯， 然后你系冇瘦过噶，系啦，即系好多时都系咁噶嘛， 系啊系啊， 喺你个衣柜嗰个底个深深处，然之后你又不断咁样买，不断咁样买嘅时候咧，弊啦，你就冻起一堆衫咧，其实就以为自己有一日会着。但原来已经根本是从来这几年间都是不啱身着的衫，我觉得这些不如就由它断舍离咯。是啊，然后就我觉得现在就是个世界变得这么快，我们真的可以将个目光放在眼前先，买一些衫是你当下着到的东西。是啊，有些真的不啱身的呢断舍离咗佢啦， 系我中意你呢个态度， 系咪啊？放手啦，我哋跟住就要， 系啊，因为真系要放手，你先可以咧 放过自己， 系啊，你先可以有啲空间去吸纳啲新嘢翻嚟。 系啊，你放过件衫就系等件衫，可能佢揾到个好主人咧，可能佢喺个衣柜度咧，佢都好唔甘心噶。你摆咗喺度三年，你都唔着我，系咪啊？你不如帮我揾个好主人，揾个啱身嘅着咗佢啦，咁样，然后又放过自己，即系你唔好为咗件衫而谂住去减十磅啊嘛。 系啊， 吓咁啊，放过件衫又放过自己，咁所以唔啱身嘅衣服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 number one， 即是第一件事我就会断舍离的东西，第一个条件。另外呢就是、你根本是没有穿过很少穿的衣服。这个情况呢应该在我和 Barbie 身上都会出现的。 是啊。 譬如呢有阵时呢我们就是可能我们都会出去做一些 event 啦、 啊。 跟住呢就会觉得、其实未有装的未有装的。跟住呢就会觉得啊这件事呢喂企上台应该会挺好看的。如果有一天我接了个 MC job 呢我穿这件应该会挺得的。那就不要理了买了先啦。是 啊。 咁然后我等咗半年我都冇一个 job 啦 ，OK？ 或者个场合唔啱啦， 啱啊！咁然后到我下一个 job 嘅时候已经系冬天啦 ，OK？ 咁跟住就，咦？咁点咧？我就着唔翻嗰件我以为我喺个场合着到嘅衫，我又要买嗰件喎。 系， 即系你买咗好少着嘅衫咧，都系啦。可能你真系要断舍离咗佢，唔好即系囤积咗你衣柜嗰个空间咯。 系，其实系啱嘅。 有时真系会唔舍得噶，或者你觉得，哎，呢一条裙咧，可能我有一日咧，我去有一个晚宴咧，我就会着到噶啦。哎呀，大佬，我而家有几多晚宴啦？原来一个 個疫情之下咧，好多晚宴都 cancel 咗噶啦。 係啊，我咧都係用你呢一個方法同埋態度咯。我最初都好唔捨得噶，但後屘咧我就用一個。 通常買得呢啲都係靚噶嘛，即係有時有喺 event 啊、晚宴著嗰啲衫都係啲靚嘢嚟噶嘛。 係啦，但係咧，當我發覺我成日都會唔捨得啦，同埋我唔捨得來唔捨得去咧，嗰件衫都係擺咗喺度好耐咧，我就放手啦，算數啦。 係啊，真係有時真係要放手，同埋我覺得都係嗰句，俾件衫咧，可能佢揾到一個更加好嘅主人咯。 嗯，啱啊，啱啊。 好，係啊，跟住啦，第三個條件咧，我會斷捨離嗰啲咧，就係嗰啲已經好污糟啦。嗰啲即已經清唔到啦，所以我哋過去嗰兩三個禮拜咧，不斷咁樣即係同大家分享點樣可以清洗啲污跡啊。嗰、那個就係你當下整污糟咗，你即刻處理到嘅污跡，係啦，或者你會先嗰一日之內你處理到。但係有陣時有啲污跡咧，係真係擺咗好耐，件衫發黃啦，或者真係其實咧佢已經係譬如發咗毛啊，各樣嘢可能有啲皮嘅已經發咗毛啊，各樣你又處理唔到噶啦已經。 嗯， 咁我覺得咧呢啲衫咧都真係要斷捨離啦。係啊，呢啲污跡真係應該清唔到噶啦，你都唔想著。一件明明是白恤衫，但條領黃曬嘅出嚟，都唔好睇啦，係咪？咁不如又係呢啲咧，都係要放手啦。我覺得，因為挽救唔到啊，呢樣嘢係。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真係嘅，無論做人又好啦，買嘢又好啦，舊嘅唔去，新嘅又點會嚟咧？ 啱啊！嗱，然後最後我想講埋呢一樣咧，就係、是、呢個咧，我就係 yes and no 嘅。咁啊，睇下Barbie 或者你個判斷會係點啦。有啲衫咧，我哋本來想留做紀念嘅。 嗯。 留做紀念嘅意思就係、是，譬如可能呢一件衫係啊，好有紀念價值，係某某啊，原來係我前度送俾我。即系我好想 keep 住，我 keep 唔到个人，不如 keep 住佢送俾我件衫啦，咁样啦。 系 啊，原来咧有一啲咧，即系好有纪念价值嘅嘢咧。我而家有个做法就系唔好 keep 咁多啦，我又唔会完全唔 keep 嘅，咁我就会唔好 keep 咁多。有啲可能咪影低相咯 ，digital 咗佢。 嗯， 系啦 ，keep 一个 digital 嘅 copy 啦。咁但系当然，譬如我自己都会 keep 住一啲咧，就系、是、妈妈买俾我嘅衫， 系 我家姐，即系因为我家姐而家都大咗，即系我家姐唔会买衫俾我噶嘛。OK， 咁但系我觉得原来喺我童年嘅时候，我家姐买过一件衫俾我，即系当佢出嚟做嘢嘅时候咧，佢搵到第一次出粮，佢送过一件衫俾我。 嗯， 咁嗰件我觉得真系好有纪念价值，我就会 keep 几件呢啲咯。咁但系其他有啲 so call 有纪念价值嘅嘢咧，都可以断舍离噶啦。其实都影低张相咯。keep 好佢咯，咁都系一个纪念嚟噶啦。 而家咧，即系科技咁发达咧，而且咧嗰个储存媒介咁广泛，即系无论你摆喺手机又得，或者你摆喺屋企个电脑又得。 电脑咯，系啊。 系啊，所以就真系可以悭翻好多空间，可以俾你去再买翻啲新嘅嘢翻嚟。嗱，你见我不停咁样重复咧，买啲新嘅嘢翻嚟，你可以见到我咧抌嘢嘅动力完全系来自购物噶。 係啊，同埋真係而家好多機構其實佢哋都會接收啲舊嘅衣物啦。我自己會點樣處理咧？就啊，剛好喎，即係原來咧社區咧都有一啲嘅即係資源嘅中心咁樣啦。 嗯， 佢哋就真係會收集咗啲衣物。當然我會係乾淨我處理過嘅。咁即係白曬黃啊爛嗰啲，我就真係冇辦法啦。嗰啲真係你可能要掉啦、 嗯。 我自己就會直接交去因為喺我屋企附近咧，其實都有啲婆婆啊。你會見到佢真係需要一啲嘅衣物嘅，咁我就會親手交俾佢哋啦。咁、然後我就會交去啲社區資源中心，佢哋會再處理嗰啲衫，然後佢哋就會分享俾啲街坊啊。 嗯嗯嗯。 咁我覺得都幾好啊，原來都有人承繼咗呢啲衫啦，咁又唔使咁心痛咯。 係啊，啱啊，啱啊。 係啊，真係有陣時斷捨離都係我哋生活嘅一種態度咯。 冇錯，咁啊，今朝同阿海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海， 拜拜， 拜拜。 唔該曬，可又唔該曬 Barbie 啊！咁原來啲衫咧有陣時都要斷捨離嘅。我自己個斷捨離嘅方法就好簡單，見到嗰件衫咧，喂都成年冇喐過咯，咁即係我已經唔會再選擇啦。咁於是乎咧就會拎出去咧就係捐咗佢咁樣啦嚇。咁啊都係新速速嘅話咧，咁啊都唔好浪費啊嘛，係咪？出邊28度嘅氣温啊，咁啊注意啦，雷暴警告咧咁啊生效緊嘅。轉頭咧就會去到7:00嘅新聞簡報，翻嚟咧晨光第一線分道廣播之後，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陪住你。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每朝6:00，你做緊乜嘢咧？准备丰富的早餐，諗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6:00到10: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由土耳其抵港。6月曾經在英國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餘下一名患者是31歲船員。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宣布，由下個月起為全國民眾注射新冠病毒加強劑疫苗。疾控中心說，疫苗的保護力

好啦，今日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仲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早晨啊，小 白。咁啊，交通方面系点咧？ 好啊，提一提大家都系工程上嘅封路啊。 好， 新蒲江啦，呢、這个彩虹道由于就爆水管嘅、 嗯， 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慢线咧就仍然封闭啊。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慢线封闭啦。咁另外清水湾道咧都系受工程影响啦，仲喺度剪紧树木啊。咁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而家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就经过小心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交通都系正常嘅。 嗯，路面上面咧有好多人帮我哋去到清理一啲嘅障碍物啊， 嗯、 或者垃圾啊咁样，其实全部都系劳苦功高。 系啊，我好尊敬清洁嗰啲姐姐啊哥哥咁。 系啊，有阵时候我见到佢哋我都系驾驶人士啦，见到佢哋喺一啲叫做草丛旁边咧去工作咧、嗯，其实嗰度都好靠近馬路嘅， 同埋又曬住， 係啊，又曬，我都覺得咧，其實佢哋份工都有幾高嘅危險性。咁啊，我自己一見到嘅時候咧，我就已經會收油啦，放慢啦，咁啊，盡量咧去到令到附近嘅車咧，大家都可以將個速度就減低少少，令到佢哋嗰個危險性都減低。 咁、嗯、你是一個非常之好嘅駕駛者啊！ 如果人哋真係好努力幫我哋，我哋梗係要照顧翻人哋啦。 係啊，即係靠佢哋先令到香港咁整潔啫。 冇錯啦。 嗯，咁啊，小白，我想講一啲開心嘢啊。 好。 啊，相信琴日咧，你有聽新聞都知道啦，我哋香港運動員咧喺東京奧運咧，咪贏得一金兩銀三銅嘅歷史佳績。 一二三啊，哎，幾好記啊！今次。 咁幾好喎、啊！今次咧，香港運動員啦，同埋啲教練咧，同埋代表隊嘅成員咧，今朝早咧就會坐兩架嘅開篷巴士。 開篷巴士 係啦，開篷巴士啦，就由紅磡去到西九文化區嘅戲曲中心、 啊。即係都係九龍一帶、啊。 係啦，咁即係由邊度出發呢？就由紅磡火車站出發啦、 嗯， 就幾點鐘開始呢？就九點半開始， 嗯、 終點站咧就係會喺西九文化區嘅戲曲中心。咁、 嗯、 啊，沿途會經邊度啊？你梗係問我係咪？ 係啦。 咁啊，九點半開始喺紅磡開出啦，會經。畅运道、柯士甸道、国士道，咁九点八个字咧，佢就会就系到咗呢个嘅佐敦道弥敦道交界。 系系， 你知边个位先？ 我知道 佐敦道弥敦道交界，佐敦道咁边度啊？ 佐敦道即系以前佐敦道码头开出嚟嗰个位咯。 吓叻仔啦，即系怡华中心对出嚟 啦。系啦系啦系啦。 因为你话如果就咁同人哋讲话就咁弥敦道咧，你知啦，弥敦道好长噶嘛，停边个位啊，大佬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喺呢个佐敦道，佢就会停九点八啦，即系由九点半喺红磡开始晒洗啦，会经畅运道、柯士甸道，咁九点八咧就会到咗啱啱佐。佐敦道弥敦道嗰个接驳位， 嗰、那个十字路口啦， 叻仔系啦。咁、由佐敦道咧就会转去弥敦道，边个方向啊？去尖沙咀方向， 哦、 即系南行啊！ 即系去呢个九龙公园方向啦，跟住 系啦，好清晰啊！你、由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就会途经咧，去翻海港城啦嗰段嘅广东道，跟住就兜去西九文化咧，就系、是、终点站啦。 哦，一个小小嘅路程啊，吓、 但系佢哋会行得好慢啦。当然你谂下佢哋嘅，但系佢哋估计嘅时间啦，九点半红磡起步，九点八咧先到嗰个佐敦道弥敦道交界位啊嘛，所以真系行得。好慢啦，兩開篷車，咁你要慢嘅，你唔慢點樣同啲市民揮手咧？ 係 咪、 啊？ 好多人歡迎佢噶嘛。 嗱，駕駛人士去到嗰段時間咧，見到有巴士突然之間啊，好似慢咗啲，上面有好多運動員揮緊手。 係 啊, 啊，大家咧都要專心駕駛，亦都咧就係唔好諗住哇，喺要快啊！咁呢個係一個值得開心嘅時間嚟嘅。 係啦、啊，開心嘅時間就大家忍一忍啦，慢車少少啦。 係咯、 啊。咁咧有邊位 出席？一齊享受呢個開心快樂最緊要啦。 冇錯。咁啊，邊位出席咧？就有何詩蓓啦嚇，同埋咧乒乓球。就是这个都sorry 啊，杜海琴，杜海琴啦，李浩晴啦，同埋苏慧音，同埋空手道，同牌得主刘慕常啦，但是咧就是花剑嘅金奖嘅得主咧，张家朗啦，同埋铜牌嘅李慧思，因为要预备呢个 中 国系啦，内地备战全运会，所以未能出席活动嘅， 系 冇所谓啊。但系其他嘅奖牌嘅得主，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嘅。 香港都好少有呢一类型嘅， 好似首次啊，都系。第一次創佳績啊嘛，所以希望每一年都有啦，繼續越嚟越多，我哋會越嚟越開心咯。 希望每一屆都一樣可以就有呢一個嘅巡遊，好似嗰啲我哋成日睇嗰啲英超啊、西甲嗰啲贏咗冠軍，哇！咪一個城市入邊巡遊嘅、我哋都有噶。 梗係啦，你諗下香港人可以打敗世界其他地方喎， 梗係啦。 希望每一年都有越嚟越多，可能第時唔係一二三啦，係四五六七八九。 啊，啱聽。好啦，唔該曬 Didi， 咁啊，到時九點半左右咧，你又同我哋就喺交通嗰度睇一睇啲聽眾喎。 你啱聽之前仲講翻啲嘢先。咁記住啦，雖然佢係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南行啦，但係你記住反方向北行去旺角嘅車，唔好掛住望對面方向咧。 嗨到咗 啊！你啱， 啊呢样嘢我就最惊啊！ 系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 系啊，知唔知道？记住去旺角方向，唔好挂住望翻反方向尖沙咀嘅车，人哋挥手还挥手，你只手就唔好挥啦，你又唔好离开个 睇 盘。 拎住 个睇盘。同埋留意隔篱嘅车咧，会唔会嗨到嘅？咁、我啱啱收到咧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由于受路陷影响喺鸭脷洲嘅，咁而家咧利荣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啊唔该晒 Toby 啦，咁再讲多次啊，鸭脷洲利荣街由于有路陷，利荣街全线封闭，影响到利南道的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是受路陷影响嘅。 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咯，早晨啊 O。 喂，早晨小伯，早晨 Didi。头先已经讲咗呢个胜利巡游啊，好开心啊。 系啊， 巡游最紧要天朗气清啦，依家蓝天白云咧都已经喺个天空嗰度啦。 正， 咁所以咧。即係理論上一陣早上啦，大家即係市民又可以感受一下啦。頭先小白講得好啱啊，好似英超咁樣咧，啲球隊咧贏咗咧就勝利巡遊啦。咁大家一定要知道啦。喂，點解嚟敦道係咁響安嘅咁樣？嗱、響安咧都有分温馨的響同埋咧惡意的響。 冇錯啦，駕駛人士咧係可以分得到嘅。 係啊，咁啊應該勝利巡遊嘅時候咧，沿途咧都有其他嘅汽車咧會為香港嘅運動員啦、啊，再俾多啲掌聲啊！咁你揸緊車你唔可以俾掌聲啊，你就輕聲。咁樣輕聲咁樣按嗰、那個叫做響安啦，咁你梗係唔好擾民啦。咁、但係 以示鼓勵啊！ 你係講真啦，你做得勝利巡遊，旁邊人你拍手掌拍到隻手都爛埋㗎啦。咁所以呢、這個即係絕對係一個感動嘅時刻、開心嘅時刻啊，屬於香港人嘅攞獎嘅時刻啦。咁啊，咁都係運動員辛苦啦。咁今日仲要辛苦啲㗎，因為一陣咧，如果繼續好天氣咧，都幾曬嘅。咁但係。做運動員一定頂得順啦，因為市民咧都會喺早啲嘅時間嗰度咧，喺兩邊咧應該會守候住啲運動員啦，攞啲長炮、短炮出嚟咧影啲靚相啦咁樣，哇！即係成個感覺啊，或者成個氣氛咧，即係都令到咧原先咧星期四咧。其实大家都攰攰地， 系普普通通嘅一日啊！啊， 系啦，有啲提振啊，同埋咧好兴奋啊，真系咁啊！希望大家如果想去观奖嘅话咧，都手快忍让啦，同埋咧就影到啲靓相啊 ，po 出嚟啊 ，tag 翻啲运动员啊，等佢哋都知道市民咧系几咁支持佢哋嘅， 梗系要啦。 系啦，天氣咁啊冇乜嘢講，因為真係好好天氣啊。反而講運動員咧，就香港運動員繼續加油。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講佢啦。 好，唔該曬。咁啊呢一刻的而且確咧係好感動，我期待住一陣間咧九點半嘅時候睇下咧運動員啊，哇出嚟嗰種嘅感動啊，同埋英雄式嘅感覺啦嚇。好，天氣方面啊，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嘅驟雨，早上驟雨係較多嘅，局部地區有雷暴。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31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漸轉天晴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噶。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嘅7:30。咁啊，呢个时候当然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我哋逢星期四嘅晨光大学都系讲咗好多个星期关于经理人嘅话题啦。 系咪好多啦？ 都算多啦，不过 咧有啲厌啦。 因为之前咧讲咗咧关于一啲艺人嘅经理人业务啦。咁但我知道咧，其实除咗话做艺人嘅经理人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人或者系行业或者系业务啦，甚至乎都需要经理人噶。 喂 ，Bobby， 呢个你所谓你知，系、你真系知， 因为我联络过。 啊， 系啊，你知啦，我哋有时做媒体嘅访问咧，或者有时想做啲资料搜集咧，都会去八卦一下其他界别嘅人嘅。咁、通常咧，我哋咧就会好傻。咁样咧就走去问下嗰个人啦，即系譬如我以前试过揾运动员咁计啦，咁运动员就会话啦，哦，你揾翻我经理人啦，咁咯。 咁当其时嗰一下，你嗰个叫做感受系乜嘢咧？ 我感受咪话，OK， 证明咧你嘅业务发展或者系你嘅志向发展咧系非常之有规划嘅。 啊，依个好工整喎。 系啊，我系感觉得，因为佢需要一个人去帮佢 manage 啲嘢，咁即系证明话佢有多项嘅发展啦。 嗱，我会讲形容咧，其实运动员同。艺人嗰类型嘅经理人都相类似嘅， 系、 因为我记得咧，我哋最初头嘅应该唔系第一集就第二集咧，我都有形容过， 經理人嘅業務，或者我哋叫做 agents 啦，或者叫做管理公司啦，representative 咁樣啦。美國咁樣舉例，或者係中國大陸舉例，佢哋其他嗰個板塊好成熟啊，嗰個業務好大，嗰個即係嗰個商業又好，因為嗰啲體育活動咁樣舉例咧，因為嗰啲 contract 啊好犀利，個市場好大啊，就變咗佢哋需要經理人咧，其實係一個 must 嚟嘅，一定要嘅。你自己根本 handle 唔到咁多，你點睇得明一張30至到50甚至乎80页嘅合约啫、即呢啲係要律师睇呀。咁你话系咪淨係下下搵个律师又点呢？咁你又要去讨价还价呢，系咪讲下中当中啲细节呢。咁所以运动员呢，我都会将佢喺我个人嚟讲啦，我自己嘅业务上面嚟讲，我都会将佢归纳埋落去同艺人嗰类系即同一个 cat 嘅。咁我之前都有讲过啦，我就唔系淨係做艺人，运动员都做过㗎喎。当然啦，喺我个人嚟讲呢，香港嘅运动员而家当然会比起以前系用相对容易做多咗啲嘅。 係 特别系即系奥运啱啱完啦，咁好多嘅活动啊、品牌啊，不论系商业又好或者系公益嘅又好，都会想搵运动员去做一个代表，甚至乎代言。咁或者系世界赛嘅时候，或者亚运嘅时候，咁香港嘅运动员都会叫做受欢迎多啲嘅。咁商业价值咪系重啲嘅。咁通常去到过咗奥运第两年半啊，第三年呢，就又会即系好似有少少类似季节性咁样囉。 即系嗰个嘅人气可能又会开始慢慢又会唔同咗。不过咧，我又有见过另外一样嘢，就系嗰个运动员凭藉住自己嘅一啲 talent 啦，即系可能喺一啲国际赛事里面胜出完嘅头两年，咁你以为佢人气应该喺运动界里面咧，即系嗰个嘅，因为譬如攞金牌或者攞奖牌咧，嗰个嘅时间就慢慢越嚟越耐咧，照计就冇乜咁多人记得啦。但系之后我发现唔系，原来可以转型嘅。例如某啲運動員咧轉型咗之後咧，可能拍咗10個廣告啦，哇！發覺好勁喎，好犀利喎個反應，跟住就會成為咗廣告界嘅一啲新寵啦。 絕對會啦， 。 因為你首先每一個人，我唔好淨係講運動員啦，你有冇嗰個天賦，嗰個 talent 咧？我哋所謂嘅唔好話，哎呀，你冇讀过嗰科你就唔可以一定做嗰行，医生啊，梗系唔得啦，因为你要攞牌啊嘛。嗱，我哋成日都系讲，你冇读过嗰样嘢，你唔做得，系因为嗰样嘢系要有一个叫做专业认证。咁你冇认证，你梗系唔可以做嗰样嘢啦，有规范噶嘛。咁有好多其他行业咧，就你系有得读，但系未必需要有一个认证，你先可以入行。咁变咗你可以因为譬如你如果是做演艺嘅，或者做一个广告有商业价值嘅呢，唔係单单就係讲你嗰个叫做演出嘅天赋㗎嘛。你嘅形象啦，你嘅我哋叫做 character 啦，或者你个外表啦，你个 charm 啦，嗰啲其实都系会对于你嘅价值啊系有帮助㗎嘛。咁所以我哋有啲时候发觉，以为原来譬如呢位运动员，喂，原来佢好识讲嘢㗎喎，或者哇佢上咗镜之后呢直情系焕然一新㗎喎，我哋未见过佢咁靓仔靓女㗎喎。咁所以呢啲机会其实系可以把握。咁亦就呢啲 case 呢就好，当然系睇下有冇人即系垂青啦，但同一时间亦都系想睇你自己有冇意向嗰方面发展。因为有啲，因为我自己都玩运动嘅。有啲运动员其实唔系话咁鍾意一啲咁样嘅社交啊，或者咁大曝光率，佢哋想好专注去做佢哋做緊嘅嘢。咁你喂，咁运动员生涯好快都会完结，咁佢哋可能想做幕后囉，做教练囉，做 trainer 囉。咁都有啲出路嘅。咁见到香港而家嘅体育发展得即系叫做一年比一年好，一届奥运比一届奥运好嘅时候呢，亦都希望香港嘅即系啲本地嘅职业联赛可以做得好啲嘅时候，咁变咗经理人嘅业务呢亦都个需求会一路一路大囉。咁你呢个就係讲运动员囉。咁但係首先我讲咗啦，我会将佢哋归纳埋同 艺人 係啦，同一个 cat。其实而家咧都已经一段长时间嘅，有十年八载。有好多非艺人、非演艺界、非体育界嘅朋友咧，佢哋都觉得佢哋自己有经理人嘅需要。因为近呢十松啲年啦，好兴嗰三个英文字母 KOL 系啊， 啊咁嗱、啊，我本身咧，我真系我唔系几特别，嗯，我因为我都系因应个市场，所以我用呢三个英文字嘅啫、 嗯。 因为对我嚟讲，我啲即系老人家啦 ，KOL 呢三个英文字其实好严重嘅。 嗯， 啊 ，key opinion leaders 啊，唔系一般人做到嘅，即系想当年啊，美国个副总统啊 ，Al Gore 佢系一个 KOL， 佢系讲讲环保啊，即系嗰类型嘅嘢，呢啲系真系 真系啊， 系嘛，金融界嘅股神啊，巴菲特咁佢系股票嘅 KOL， 或者我哋中国内地嘅马云先生，咁佢系即系可能系一个科技嘅KOL， 系比较严重嘅，咁但系当然啦，个社会。而家將 KOL 呢個字有少少演化咗唔同嘅用法， 好輕鬆啊！而家呢個感覺 係啦，咁咧你會留意到啊，嗰啲好大人物又好，或者中人物又好，其實佢哋去到一個第二個，甚至乎去到第二個國家， 嗯， 做一個演說，或者做一個 forum 一個論壇嘅分享，甚至乎出席一啲飯局， 嗯， 其實係一個商業活動嚟嘅， 係 收錢嘅，即係你唔係秘密嚟㗎嚇，咁你係可以俾錢去 attend 一個好大嘅論壇， 嗯， 咁嗰啲股神咁樣，佢唔會自己同個 agent 去deal 噶嘛， 係啊， 係嘛，馬雲先生唔會同個嗰個 一腳踢咁 啊，嗰個主辦機構話、嗯、喂，我今次嚟一嚟要收你幾多錢啊，唔會自己講噶嘛，咁嗰啲情況咧，當然你可以揾個秘書講啦，咁、嗯。股神就梗係有個秘書啦，咁、 嗯、 但係好啦，去到第二 tier、第三個 tier， 甚至乎第四五六個 tier 嘅時候，我哋出去做演講、做訪問，出席啲論壇、出席啲活動，佢哋喺專業界別，而家近呢十松啲年咧，我哋除咗想揾藝人、名人之外，亦、都想揾一啲專業界別嘅朋友， 係 啊，佢哋亦有好多成就， 嗯 啊，我唔一定要淨係揾一個。演艺界好红嘅艺人去做代言，我同时间可能可以我就可以做三个 campaign， 做四个 campaign，一个由艺人带，一个由运动员带，两个由唔同界别嘅专业人士去带， 系 嗱咁商业价值出咗嚟啦， 嗯， 专业人士佢哋做佢哋嘅专业一定系好叻， 系， 但系出去同人哋倾。你都唔知道自己个价值喺边、 嗯， 你知道你接个 job 要几多少，你知道你接一个譬如话起楼一个 job 要几多少钱，你做一个设计嘅 job 要几多少钱，你知道去接个 forum 接个分享接个广告要几多少钱，你知唔知咧？ 唔知噶， 你唔会，你正常你系唔应该知噶嘛？难听啲讲，我都未必知道、 嗯， 所以我就做咗呢一方面，除咗艺人同埋运动员之外，我做咗已经系接近有嚟紧头十年噶啦，做一啲。藝人以外嘅經理人，變咗我係呢個累積經驗嘅時候，我就會知道啊，原來我可以將佢哋嘅價值咁樣去擺出嚟，咁樣去創造，所以就呢一個位，呢啲專業人士又好，或者佢哋對於某一個行業、某一個 area、某一個界別，佢哋有啲好獨特，係會有人需要嘅呢啲。分享，同埋叫做經驗同埋形象，我就會將佢呢個價值展現喺一啲有需要嘅客户身上咯。 所以喺一個門外漢嚟睇咧，其實如果真係需要一個經理人去幫手籌劃一啲，無論係生意又好啦，或者安排自己嘅一啲日程同工作咧，其實經理人最大嘅一個特質咧，你去選擇咧，除咗話佢知道入邊啲嘢係點，或者佢 research 過啲嘢係點。其實是經驗咯。 嗱、這、呢個如果你覺得呢個題目是有趣的，我下一集可以再深入少少分享一下當中有啲細節嘅。 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啦，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俾一個笑容自己。神光第一 線好啊，我都翻咗入嚟啦。 系啊，喂，今日睇到单新闻几得意啊，快速同大家讲下啦。咁啊，美国一间公司咧，近日就举办咗第二十届嘅全美一叮叮咩咧？叮个厕所咁、样，话有个洗手间嘅选举。咁啊，上个月咧公布十强啊，同时开放俾公众咧投下自己嘅心水洗手间咁样，各有千秋、啊。哇，有一啲咧，你望到照片咧。靓得好紧要， 好靓， 成间餐厅咁样。不过嗱，今时今日咧，香港有一啲餐厅咧，其实你入到去个厕所咧， 都仲靚過間餐廳啊，金碧輝煌。 係啊，就算係一啲鋪頭仔咧，佢哋啲洗手間有陣時都有啲少少特色嘅，即係唔係話一定係華麗啊，但可以用好精緻去形容㗎。 係啊，前排咧同啲朋友仔食飯啦，咁佢話咧話我去廁所啊，女廁啊，你等一等啊咁樣。咁我話唔緊要，平時都係將佢咪等咯。佢話唔係啊，等好耐嘅呢個廁所。我話點解啊？因為咧入邊會有另外一班女士咧喺入邊打卡影相嘅，喺啲鏡啊，同埋閃燈嗰度，我話嚇唔係啊，真噶。跟住佢話係真噶，你試下將呢個廁所個名再 hashtag 翻，你就會見到個個女仔都喺個女廁嗰度打卡影相噶啦。我話係咪噶？咁樣咁我上社交平台睇啦。喂，原來真係咁。 今日係八月十九日，星期四，農曆七月十二。释宜、纳采、丁盟、祭祀、开始、纳劝、入闸、造桥、安葬。 今日好似比琴日好、啊。 日日都可以比琴日好嘅，睇你点睇。今日忌掘井、动土、破土、安藏、嫁娶。 咁多嘢唔啱做嘅。 有更多适合做嘅。今日都是世界摄影日， 我会尝试用相机捕捉全日最美丽的一刻。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嫌宣扬恐怖主义。事件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议案。消息指四人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形容有关动议令人咋舌，美化恐怖主义。他又说会约见当日其余的与会者，了解他们的角色和投票原因。被问到学生已经道歉和撤回议案，社会是不是不会给予年轻人更生的机会？李桂华说执法者的选择不多。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宣扬恐怖主义属于严重罪行，警方不会因为涉嫌违法人士有特定角色而放弃检控。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呼吁，市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从守法的角度审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的审讯结束。内地传媒报道，主审法官未有即时宣判，预计会在十月下旬或者之后有裁决。报道表示，法庭审理结束的时候，法官决定十月一号举行会议，商定宣布判决结果的日期。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早前宣布提前在9月20号举行大选。报道引述观察人士认为，法官显然是希望将这宗案件交由大选之后新上任的加拿大司法部长来处理。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通电话，谈及阿富汗局势。新华社报道，王毅表示阿富汗局势发生剧变，事实证明所谓民主改造不符合实际，反而自食恶果。他说要鼓励阿富汗各方加强团结，尽快组建符合国情、得到人民支持、广泛包容的新政治架构，支持阿富汗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绝不能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聚集地。王毅指出，中巴两国驻阿富汗使馆仍然在正常运转，双方要与塔利班联络沟通，确保双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有序推进涉及阿富汗的国际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透露，大约有4500名美军人员而家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但奥斯汀承认美军人员而家聚焦于确保机场安全，未能协助撤离工作达至目标。 奥斯丁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一同会见传媒。奥斯丁话，美军同塔利班暂时冇敌对嘅互动，美国同塔利班高层嘅沟通路线保持开放。米利透露，塔利班启动安全通道，俾持有护照嘅美国公民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离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路陷嘅地方啦。喺鸭脷洲嘅利荣街，因为路陷，咁而家利荣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利南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鸭脷洲嘅利荣街，因为路陷，咁而家利荣街系要全线封闭，影响到利南道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喺新蒲岗嘅彩虹道咧就有爆水管，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洪水啊，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丹桂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来哥哥讲一个故事你听啊。 从头开始，当你不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意。 今次以说书人的身份去演绎这首歌曲，讲述一段求不得的感情，劝喻当事人放下离开，不要再给假希望自己。作曲林家谦，填词陈耀森，编曲 Mac Chu， 监制张敬轩、廖志华。 从头开始，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张敬轩《从头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陈欣妍 Shelly 第一次为动画配音，佢最难忘嘅系 对于配卡通片有个梦咧，就系以为要扮卡通声嘅。咁但系原来欣欣老师就话唔需要嘅，你自然啲，用翻一个自己讲嘢嘅通。然之后我角色咧，因为比较串串拱啊，恶啲，所以经常佢都要我注意恶啲嘅，再恶啲，跟住爽啲，恶啲，硬啲咁样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4%。做咩事啊？ 冇啊！我头先饮紧姜茶咧。有块姜片卡住咗个喉咙嗰度，朝头早中医师咧话饮啲姜嘅嘢好啲啊，第一提神啦，第二正气啦，第三咧驱寒啊， 暖下个胃好紧要嘅， 都系啊吓，每个人都唔同嘅体质， 系啊， 我饮得，你未必饮得， 所以 你饮得，我又未必饮得啊， 但我饮得，你仲有冇正气？ 你饮得系咪？ 我饮得啊， 好啊，我一人俾啲姜丝你啊。 僵尸 跳嗰啲僵尸系啊？ 点做法咧？ 一切丝咯，将啲僵切丝就会跳啊跳下， 一路切一路跳下跳下啊嘛。 系啊，好得意噶，系啊。 唔紧要，有姜就得啦。 系啊， 够姜最紧要。 系啊，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头先小白都有讲啦，胜利巡游啦， 9:30嘅时间啦。 系啦，喂，但系讲开咧，呢啲胜利巡游咧，问下两位拍档啊，有冇试过咧坐呢个双层巴士，但系咧系开缝版嘅？即係嗰啲巴士 party 嗰啲啊， 我成日都好想試下坐喎，因為好有嗰個遊客嘅感覺啊。佢會喺上面揮手落嚟同啲途人打招呼啊嘛，啲途人又會應翻。 梗係啦，我有試過見到人哋坐，但我自己就冇試過。咁係睇到上面個環境咧，係真係好開心。可能係咁啱我睇嗰幾次都係人哋生日啊，咁你見到上面咧都係戴曬嗰啲 Happy Birthday 嗰啲帽咧，咁啊包咗架車，咁啊開篷嘅。咁啊，哇！嗰、那個快樂真係好 好 難忘 喎。舊時咧就冇疫情啦，好多嘢都做得啦。意思係嗰啲開逢嘅，無論係巴士啦，以至開逢嘅電車，其實我都有見過嘅。咁咧啲朋友仔上去慶祝生日啦，咁啊會。著到自己有個 jazz coat 咁樣啊，可能好優雅咁樣，跟住又有好多唔同嘅香檳杯啊咁樣，俾大家咧就即係一路飲酒一路觀賞下兩邊嘅景色咁樣咧，慢行一啲主要嘅幹道啦，特別係夜晚黑嘅時候，即係我自己咧覺得其實彌敦道都可以好靚嘅，而且佢好長噶嘛，其實頭到尾，但係往往我哋行彌敦道咧就用最高速嘅時間諗住過曬佢，因為通常都係趕時間。 你過咗一盞燈位咧，就好容易會諗第二盞燈位會唔會紅燈㗎啦。 有陣時無論係 駕駛人士，好易有呢個心態。 但係我上次咧好留心咁樣睇嗰條彌敦道啦，因為咁啱我嗰日係坐人哋架車，係啦，咁我就慢慢望住出面嘅街景啦。我發覺哇，原來彌敦道真係每隔兩步就有一間金鋪噶咯喎，真係好密喎。嗱，平時我都知道嗰度係有一辣嘅，但係因為嗰次我係定睛咁樣望住條街咧，佢真係一路過咧，我諗真係起碼即係十間一定唔止咯。 係啊，金鋪同埋電器鋪都多嘅，其實成條彌敦道咁樣，當然都食肆林立啦。但係即係個感覺咧，就係平時咧冇乜時間。講真啦，今次因為叫你由頭行到尾去彌敦道咧，比較難啲啊。但係你有陣時搭車嘅時候咧，俾你細細地去欣賞下啦。啊，香港啊，仲有呢啲文化嘅喎，哇！調翻轉頭，譬如我哋舊時成嗰啲動漫發跡地啊，信和咁樣先算啦。我好耐冇落去啊， 我以前有去喎， 你又去？你去做咩？ 明星相 咯，睇唔出喎，你以前都有去信和。 有啊，我買明星相。 買邊個明星啊？ 我買周慧敏咯， 同埋 鄭秀文。 你都係買翻啲女仔。 我都係買翻女明星嘅喎。 係啊，我買男明星㗎。 係？ 唔係講笑啫。 見你哋好似好錯，我見你又話買女明星，我都要講下自己。 买男明星， 买男明星，嗱呢啲咪就系歧视咯。我头先我即系问阿 Kitty。即是你买女明星我都冇话哦你买女明星。 唔系你有啊你问我你买女明星我去啊。咁样。嗱你自己心里啊。 心里有鬼。 心里 有鬼。心里有鬼。 乜嘢啊你就 你有乜自编自导自演啊喺度。 好啦好啦好啦。咁同埋我头先话动漫发源地其实好多嗰啲漫画书啊日本漫画啦尤其是日本杂志啦好鍾意喺嗰个广场啊嗰个商场嗰度入面买嘅而且有好多模型啊同埋玩具。嗱呢啲呢一阵中哥可以再分享多啲啦因为佢再熟悉多一啲，我自己咧有幾樣嘢，譬如唱片啦，即係舊時咧喺佢個地庫嗰度好多唱片鋪， 係啊，而家都係啊， 啲歌手咧一出 CD 咧。 就要預購啊！ 哦、啊 你有冇經歷預購搶？ 有，因為你唔預購，有時咧就冇佢送嗰啲大 poster 咁樣嘅。即係你如果早啲買或者早啲落 order 咧，可能就會有多啲嘢嘅。 係啊，好多時候外國嘅歌手佢出大碟嘅時候咧，佢哋仲會出呢啲叫做第一版啊。咁嗰啲第一版咧係比較難揾嘅。咁佢幫你落咗 order 之後，咁佢梗係食水嘅心啦。咁啊，以前咧就覺得唉唔緊要啦，都係 唔係因為你自己做唔到嘛，係 啦，自己做唔到嘛， 想要咁有咩辦法啫？ 係啦，咁以前咧有啲香港嗰啲大型嘅唱片鋪咧，咁其實佢哋都會幫你訂嘅，但係佢哋訂嗰個範疇咧，同原來地庫嗰啲鋪頭咧係不一樣嘅喎。咁、 嗯、 以前咧，就算你要訂嘅時候，佢哋好多時都係比較上容易訂到一啲大型嗰啲啊，訂到嗰啲港版嘅。咁港版當然好啦，支持翻本地嘅唱片公司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人真係心頭好嘅，我想買翻當地嘅話咧，可能真係要揾啲小店去到幫手啦。 嗯， 特別係日本啦，係啊，即係嗰陣時 候。歐美都好多㗎呢啲。 我自己就好中意哈日嘅年代啦、嗯，就好中意落去入邊去逛嘅，因為嗰啲連嗰啲細嗰啲 CD 咧係細嗰啲。CD 都系个 single， 系 single 啦，即系你其实喺嗰个商场入边啊，专买得到噶嘛。即系我嗰阵时有咩啊，安室奈美惠啊，即系咩 TRF 啊， 系咪啊 ？Puffy 系啊系啊系啊， 嗰阵时小室哲哉老师有一系列嘅呢啲组合噶嘛。 嗯， 我记得，哇，嗰个年代真系好美好嘅年代。再讲咧。 讲到八点啦， 讲到八点钟啦，咁所以即系希望大家 而家都好美好啊。不过睇翻咧，其实头先阿欧都话嗰度有好多嘅模型啊、figure 啊，我系唯独少到而家都唔系好明白分到一样嘢，就系旺角好多啦，其实深水埗都好多噶嘛，系咪咁啊？湾仔嗰啲玩具街有好多噶嘛，其实几个地方卖有咩唔同咧？ 呢、這个又系要问翻钟哥啦，我哋真系唔识啊！ 佢见佢拧晒头咁样， 佢直头要冲入嚟啦，等我解说啦，咁样真系冲紧入嚟。佢 系嘛？ 系啊，即刻要讲两句，佢都忍唔住啦。 其实佢都会冲入嚟买翻。 唔好意思，钟哥，朝头早咁多嘢问啊。 系啊， 系啊。咁我哋下半场交俾你啊，钟 哥。你咁多疑问，边一方面啊？即系地区买嘅嘢啊嘛。 地区买嘅嗱，譬如佢哋嗰个嘅个 list 啦，卖嘅品种啦，同埋嗰个价钱啦，系咪全部唔同嘅咧？ 你边样行先？即系你要价钱行先啦，定还是要品种行先啦？ 如果我品种行先咧， 品种行先咁你要买真系正版啦、啊， 系 还是平衡进口啊？ 咁啊，梗系正版啦、啊！ 正版你去各大百货公司啦，各大百货公司大约贵20%-30% 度啦， 吓， 嗯，即系佢系贵啲噶嘛？ 咁佢啲小店都有正版噶嘛？ 小店有正版， 系咯。 如果你揾小店嘅正版，如果喺而家嘅年代咧，其实你大约去旺角油麻地咧都揾到正版嘅、 哦， 即系会系全部都系正版添嘅。 但个价钱同百货公司系差唔多噶嘛？ 就平20%-30% 咯。 嗯咁點解仲去百貨公司買啊？ 咩啊？ 唔識路咯，應該係啲人。 哦，唔係，其實兩批客嚟嘅、 哦。 你留意一下，你去開百貨公司嘅人咧，係唔會行旺角油麻地嘅。 嗯。 你去旺角油麻地嗰啲人咧，又會知道價錢，佢就唔會去百貨公司買。 哦。咁、嗯、如果幾個地方價錢方面咧？ 價錢正話都講咗啦。如果你去， 咪爭嘅20-30%。 即係灣仔啊、旺角啊，同埋深水埗咁樣。 灣仔等於住嘅地方一樣啊，因為灣仔咧就係而家全香港平均收入最高嘅地方 啊 嘛， 佢定居嚟啊，係啊，係詳細嘅價目表，阿鐘哥轉頭 send 俾你咪得咯。 未来这片段。 里再会面，重新再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最耀眼、色彩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面对。如果要说告别，旋律作告别，落雨路有再见未？再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最耀眼色彩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远飞。如果要说道别，旋律作告别，落雨路又再见明天，唱着这首歌。心再不间断，含着爱，在某天终会再会你。 7:51，听过有 Hey Joe Trio featuring Dash 的最耀眼啊。今朝早呢想同大家讲下呢个飲茶飲茶醒神啦、啊。听我讲是我正想话我哋讲完之后中公会不会不如嗌啲点心返嚟呢。 好啊喂点解呢位条筋添。 呢、這个话题呢是、即点心关注组嗰边、提议嘅。咁我觉得几、有趣喎、佢一 post 咗呢个问题出嚟呢啲关注组嘅成员呢都有即几百人即刻呢就喺楼下回应啦。咁、我自己呢一路睇嘅时候哇好有同感啊，所以就攞翻嚟咧，同阿钟哥同埋阿 O 咧一齐讲下，即系酒楼有好多样嘅点心啦，咁、大家都会觉得哦，唔同咧甜啊、咸啊、煎啊、炸啊都好好食啦，但系总系有一啲咧，你系去到酒楼系唔会叫嘅、即系或者咧去到同唔同朋友食饭咧，即系去饮茶咧，有啲人哦，你竟然会叫呢个点心嘅，即系我好似从来去茶楼啊，都一定唔会谂过叫呢样嘢嘅，你哋有冇呢一啲？ 有。每个人一定有个排名噶嘛， 系、最唔会叫嘅。 我自己最唔会排名，最唔会叫嘅咸水角。 吓、啊，点解我系第一位、啊？ 嗱，所以咪个个有个排名咯。 哦，唔怪之上次我嗌咸水角，你面色一沉。 点解咧？点 解啊？ 咸水角都似你会中意食嘅嘢。 系咯，呢啲香口 香口同埋有少少甜啊，糯米甜。 首先，我唔抗拒嘅。譬如阿崔杰同叫咗，我会食。 是 但是我不会主动去叫咯、我不抗拒的、即是不是唔 係，咁有冇一樣係抗拒啊？中國 即係再人哋叫咗你都 冇喎、茶樓真係冇、茶樓款式就全部都 食，好易食，好易食。 唔係你真係中意飲茶， 係啊， 真係中意飲。 只係唔主動叫第一位啫。 會唔會係因為一碟三個咁樣咧？你覺得一哦好啦，算啦，我唔幫我鹹水角需要啦。 唔需要辯護。 總之有就食㗎啦，不過稍為冇咁中意食就係鹹水角啦。 如果頭幾位咧排名不分先後㗎啦，即係去到一坐低就必定剔剔剔剔呢幾樣㗎啦。如果我嚟講咧，山中牛肉。 系， 蝦餃燒賣，嗰、那個如果有 XO 煎腸粉就 XO 煎腸粉啦，如果冇 XO 煎腸粉就咁樣 就普通煎腸粉啦。咁我中意豉油皇炒腸粉啊。 如果有嗰、那個叫餐包，即係叉燒餐包， 哦呢、這個好食、啊， 即 係 個面有陣蜜頭，哇咁樣就叉燒餐包啦。如果冇嘅話咧，就咁叉燒包。 係咁啊， 呢幾樣就必定叫嘅。 最唔中意， 唔中意係中意嘅，我自己都有幾位嘅。不過你講唔中意，我先講唔中意，唔中意就。鴨腳扎我就最唔中意。 咦，我都唔會喎，因為 鴨腳扎咧，我麻麻地芋頭啊，其實如果可以咧， 你可以撩開佢噶嘛。 如果兩嚿都撩開咧，阿爸阿媽一定鬧噶，舊時細個。 阿爸，其實我唔係唔食。 我知道你喜歡，我給你吃， 是你夾落佢碗度，直頭阿爸吃啊，阿爸。 因為咧，碗頭咧出街吃嗰啲咧，一係咧就淋到咧融化咁樣嘅，一係咧就好硬生咁樣嘅，好似冇煮過咁樣。我每次食鴨腳扎咧個體驗都冇，同埋我中意食雞扎啊嘛，點會食鴨腳扎啫？係咪先？所以佢根本就唔應該生存喺呢個世界入邊。 又冇咁講， 寄生如何生量啊？係嘛？ 都係鹹魚白菜各有所愛啊。 係啊，但係有趣嘅，淨係。得雞扎同埋鴨腳扎嘅啫，冇其他嘅家禽扎埋一齊喎。你哋留意翻， 即係你唔會有鵝扎噶嘛？ 如果有 攞去燒啦。 魚扎有冇？有冇喎？ 係啊，係啊， 唔係夠啦，即係雞扎咁多人中意食，咁啊唔中意食。 唔係咁，如果咁樣類型嗰啲棉花雞咯，係 咯 係 咯，我都中意食棉花雞。 棉花雞又唔得喎， 點解啊？ 棉花雞冇咗嗰個腐竹包住咧，個腐竹係精髓嚟噶嘛，係即係雞扎嗰個腐竹啊，即係嗰塊薄薄地嗰塊嘢咧，我覺得好正噶，佢索曬入邊嗰啲味精又好，汁又好，識食一定食嗰塊。 你知我中意食淋嘢噶嘛？咁我有次試過搭。搭台咧，即系以前啦，即系同人哋饮茶嘅时候，发现咧我嗌嗰啲嘢咧，同搭台公公婆婆嗌嗰啲嘢咧，好多都一样嘅，就系淋嗰啲棉花鸡啊，跟住嗰啲白花酿鱼肚啊嗰啲咧。 你想讲系佢哋仍然保持青春啦，定还是你早咗老化？ 冇牙力啊，讲嘢自己要有实力，我冇啊。 细个有一样嘢咧，叫咧阿爸阿妈系一定闹嘅，就系嗰啲鲮鱼球啊。 呢个我正想讲啊。 冇嘢啊。 鲮鱼球出街买好便宜，因为他们成日说，所以呢即如果你出去吃不抵，觉得 鲮鱼球可能 是自己整会便宜了， 便宜 但是那条蚬戒嘛，即是点那条蚬戒 是 很难， 不是你吃炸 那 个，蒸那个不是这样的，那个真的不抵的，其实 但那个又真的跟在家有一点不同的阵味， 不知 道，即是你在家好像会这样蒸熟它的， 总之小个叫会被人 会被人闹。 不过呢这个鲮鱼球呢就荣登了最不中中意食嘅点心嘅第七位，点解咧？我又觉得都有道理喎。 呢个蒸嗰个啊嘛， 系啊，令到我谂翻起点解有时候你会觉得抗拒咧，就系好多时候食嘅时候咧，佢都有啲鱼骨喺度啊，即系清唔走啊。咁你一夹嘅时候食亲咧，就会即系惨到啲鱼骨咧，就有啲唔系咁好嘅经验咁啊，令到啲人咧，下次唔嗌啦，即系好似整得唔够靓仔咁样。 后巷冇牙旁冇妹得够清晰。 呢个应该唔系妹，应该已经打。 应该手打，其实他可能在街市买完之后撇一撇下去，咁样加多少少葱花，落啲胡椒粉啊，有块生菜喺下边垫底，估系咁估啦， 容易啃骨。 所以我妈咪都讲得啱啊，其实真系相对 自己 屋企可能平啲。 第六位咧，呢个又啱，马蹄糕。马蹄糕咧，大家话点解唔中意咧？佢话唔知点解咧，喺酒楼食嘅时候咧，好似煎极都唔香咁啊！ 啊，又系， 好油腻，系咪啊？ 我 都觉。 本来想帮佢平反，但系你一讲咧，我就即刻收声。 系啦，所以我就话啊，睇完之后，我觉得都几有道理。 又真系唔抵帮嘅，真系唔香。 即系新年咧，啲人送啲糕俾你，你喺屋企煎咧，冇嘢马蹄糕啊，几好食嘅。咁去酒楼咧，佢就系厚揼揼、油淋淋咁样 酒楼入嗰啲马蹄糕啲裤咧，同新年食嗰啲有啲 系咪差啲啊？ 荧光黄色酒楼嗰啲，唔知点做到荧光黄色。 好啦，跟住第五位咧就系煎酿三宝。咁个问题咧就唔系出。置喺佢哋嘅味道上面嘅，就因为大家觉得咧，即系喺街度食嘅街头嘅小食咧，即系好似好食过喺酒楼里边食，即系嗰种味道啊， 即系风味。 系啦，风味咧就觉得喺街边食咧好似好食啲。 呢啲个人偏见噶啦，去到就唔应该嘅。 嗱，呢个第四位咧就系马拉糕啦。佢话咧又唔关个味道事，但系总系咧嗌咗翻嚟咧，即系嗌嗰人咧就净系食一啖嘅啫。咁但系其他人咧又唔会帮手食嘅，所以都比较少嗌。 马拉糕咧就好烦嘅，个个争住食个边噶嘛，中间就冇人争嘅，因为个边甜啲噶嘛，一个蒸嘅时候啲糖去晒两边咯。 同埋我估即系share 嘅时候分享咧系有啲烦嘅，即系大家怼个筷子落去咁啊，要用公筷啦，系咪？ 不过马拉糕咧依家越卖越贵。舊時咧即係幾蚊啫嘛，最多都係十幾蚊。依家我見過最貴嘅馬拉糕廿幾三十蚊一斤，因為加咗咩兩個字黑糖。 黑糖 黑糖馬拉糕變咗廿幾三十蚊，哇咁貴，一嚿咁嘅糕嘅喎。 喂，仲有一樣咧，第三位灌湯餃咧，又係即係好少人叫呢個叫咩？ 自 私餃。 自私餃啊嘛，自己食啊。 分唔到嗱，第二位咧就頭先鐘哥話中意食噶啦。 山竹牛肉球 点会啊？ 哦、我都唔会特别叫啊。首先我麻麻地牛肉啦，再者咧，佢话好多时咬落去咧就有一阵猪肉味啊。因为牛肉球其实佢都会攞啲猪肉去黏翻住佢噶嘛，咁啊觉得唔够啦。咁啊然之后咧就仲有芫茜喺度啦。咁有啲人就会啊捞埋啲芫茜喺里边咧，又唔系纯牛肉嗰阵味啦。钟哥你睇， 我只系讲三个字啊，唔识食， 唔识食啊，系嘛？不过咧啲人就话，不过山竹牛肉咧个灵魂喺边度啊？你觉得灵魂喺边度？ 腐竹咯， 系咯，腐竹同埋咩？ 山竹啊， 同埋个涩汁嗰度啊，系 啊，就系、是、食嗰块皮啦。我细个都系、好啦，俾你估第一位系咩？ 唔会虾饺烧卖啩？ 唔会， 即系呢啲咁正路嘅嘢。 糯米鸡啊，系嘛？ 系 凤爪。 潮州粉果、原来咧嗱，首先佢个皮好厚啦，好多即系嗰啲网民觉得 有啲整得唔好食。 系啦，第二咧就系、是。摆咗好多其实唔系好多人会好中意食嘅嘢喺里边，有咩咧？有芫茜啦，有西芹啦，即系呢啲咧，好多人都会、即系麻麻地噶嘛。 花生啊， 花生咧，仲要系炒过嘅咧，即系窿窿地啦。咁有啲网民就话佢叻，佢将我唔食嗰三样嘢咧摆晒喺同一只饺里边。 嗱，我哋今日阵间叫，如果真系叫点心咧，就叫晒呢啲。冇人叫 我一至七位， 好啊，叫晒翻嚟，睇下边个食。 今日冇得食虾饺烧卖咯， 我唔紧要， 可唔可以追加、 你可以食灌汤饺，谂翻先。 咦，系、啊， 多谢钟哥， 多谢。 部组织王毅话：阿富汗国内积累诸多矛盾，美国撤军又留低新嘅难题，仲有爆发内战嘅风险，和平重建嘅进程难以一帆风顺。过程中，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鼓励同支持阿富汗各党派、各民族团结合作。欧洲联盟内政部长召开特别会议，促请成员国增加入境配额，提供予有需要接受保护的阿富汗人，包括妇女和女童。欧盟内政事务专员伊尔雅说，阿富汗不稳定可能带来人口迁移压力，促请成员国加强协助有需要人士。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部分欧盟国家忧虑会触发另一次大规模难民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8， 日元 109.88，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66， 人民币 6.485， 英镑对美元 1.375，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39 点，跌1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6.64 美元，卖出 1,787.0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港铁消息啦。咁将军澳线近油塘站由于有信号故障，列车驶经鲗鱼涌站至到油塘站路段咧，需要减慢车速。咁而家将军澳线去宝林同埋康城方向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5至8分钟噶。将军澳线去宝林同埋康城方向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大约系额外5至8分钟。咁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咁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影响到挤塞㗎，应该係三宗交通意外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咁龙尾就喺运头塘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运头塘村。大埔公路入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由于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坏车，而家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咁喺港岛区，鸭脷洲啦，由于利荣街有路陷，而家利荣街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利南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 影响到利南道的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一段都是比較擠塞。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然佢好高 key 啦，但系呢一只歌咧真系啱晒佢唱啊！好中意佢字里行间嗰一种咧自信同埋幽默感啊！佢系 Rambo 啊！一位女歌手啊，佢系一位咧可爱嘅本地嘅男歌手嚟噶，好中意佢嗰一份自信同埋嗰一种咧啊悠然自得嘅感觉。本周攀升到亚军宝座 ，Rambo Love Up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是一个人喎、 啊。是真唔係呀。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星期四嘅早上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 ，O 你哋好啊， 系啊，咁啊，琴日港股都算系咁啦，不过报章啊唔系咁起题，佢话港股冲高乏力，咁啊都唔系啊，琴日总成交金额系削啲啫，1337亿元，不过都升121点，算系咁啦。今日大市嘅走向 ，Dicky 你点去预测呢？ 唉，但系即系应该咁讲啦，吓、啊，即系我哋咧唔应该咧将自己嘅心情咧就同个股票市场挂钩嘅，特别系香港嗰个咯。因为如果你真系咁样嘅话咧，你系真系咧即系日升日跌咧个心情啊，唔系几好嘅。嗱、啊，不过咧头先阿 O 都讲到，都唔系冇弹啦，咁呢个系的而且确系事实嚟嘅。因为如果真系以恒指之前咯，即系20000都跌穿埋，咁都叫做弹翻都几多噶啦。嗱、啊，不过咁。真係正所謂咧，過往嘅表現並不代表將來嘅回報。業績雖然好咧，都唔代表股價升得到咧， 呢兩個說話咧，就真係咧，大家待住先㗎啦。要咁點解？咁因為大家都見㗎啦，即係內地咧監管機構咧近期就非常之咁忙碌啦。基本上咧就咩行業咧都要關注一下㗎喎。咁啊，亦都有啲咧仲要再嚴厲少少就調教一下啦。真係要數呢都真係數唔晒㗎啦，但係最簡單呢就係、是、反壟斷同埋網絡信息安全隱患呢兩件事之後呢，其實呢針對唔同行業嘅一啲嘅整改嘅措施呀，其實都相當之多㗎。咁而家講緊嘅呢就係話啊，即係之前大家都會聽到㗎啦，一啲嘅課後補習嘅一啲嘅教育啦，咁跟住呢就係、是、一啲所謂嘅智能手機嘅遊戲啦，咁都其實都好無遠佛界嘅監管嗰個嘅，即係嗰個眼界咧，都真係好遼闊嘅。咁即係簡單啲一句，就咩行業都可能會受到啲影響。咁啊，其中一啲包括係好似例如，哇，真係都唔知係咪用曾幾何時嚟形容先恰當咧？曾幾何時嘅股王而家佔個恆指比重咧，就絕對唔係第一啦。不過咁嗱，呢個有變化嘅，因為到下一季執位嘅時間咧，佢可能亦都會去翻咧接近上限嘅8%，咁呢個遲啲先解釋啦。咁但係咧，起碼喺呢一秒鐘咧，大家就會見到，就算業績 OK 又或者符合預期，都唔代表個股價真係會表現好好，因為最驚就係嗰個監管機構嗰筆尚方寶劍，究竟會唔會擺到落嚟你附近咧？真係如果真係有嘅話咧，咁自然咧就對於個股價咧一定會構成一啲嘅影響啊。 嗱，咁最近都聽得好多，就係話嗰個政策會點樣影響嗰啲股價嗰啲咁樣嘅，所以呢一隻股咧，我成日都睇緊嘅。腾讯，因为佢好多时候都会有啲消息会影响到佢啊，点样睇咧？但系长远嚟讲，有冇得谂咧？的确， 唉，即系呢个问题咧，钟哥基本上每一日咧，我去到边度咧，都会有人问我，究竟买得未啊？好低噶咯噃，系啊，由高位计真系回咗好多啦。当然有啲股份咧，由高位计咧，可能真系跌足你咧，就系六七八成咧，都唔代表佢系底嘅。咁但系腾讯咧，我同阿钟哥咧一样。我都每日都睇住佢，即系唔系净系望住个股价咁简单，都系望住佢啊！即系其实入手未好叻咁，咁我都有呢个疑问俾自己，同埋亦都问紧究竟系咪一个时机？嗱，我谂简单讲啦吓，即系腾讯正啱啱新鲜滚热辣咧，就出咗成绩表啦。咁啊，佢啱啱寻日出完成绩表嘅时间咧，咁我都同一个即系国际性嘅传媒做电视嘅访问。咁即系话咩咧？我想讲，即系唔系话诶我好叻啊，冲出去唔系呢个意思啊。我想讲咧，就是、全世界都竟然好关心，即系就算海外啲媒体都好关心咧呢只股份嘅业绩表现。咁好啦，咁最后系点咧？嗱，简单啲讲咧，大数好过预期嘅，即系就咁睇嗰几个数字咧。不過咧，真係你話係唔係雞蛋裏挑骨頭咧？喂，賺400多億，賺好多錢喎、啊，咁係事實嚟嘅，真係可賺好多噶啦。咁但係咧，真係要睇咧，第一收入嘅增長咧係比較慢，都算係即係兩年嚟最慢。同埋咧，而家講緊頭先提嘅，哇，嗰啲遊戲啊，即係呢一個隻智能手機遊戲啊，社交網絡平台嘅呢啲增值服務等等咧。其實咧，嗰、那個收入咧都係升，但按季咧就跌啦。仲有最關鍵嘅咩咧？就係而家一個不明朗因素，就係、是、之前咧就講緊話，智能手機遊戲，內地政府會認為就係、是、即係對於啲小朋友嚟講咧，係唔係太好啦？咁嗱，講真呢個都係嘅。我作為父母，我都覺得真係唔係幾好嘅喎，任佢哋玩，咁真係好沉迷嘅喎成件事。咁但係問題，內地嘅政策咧就未行出嚟，佢哋自己已經話。好啦，12岁以下即以后唔使充值玩智能手机㗎啦，咁样游戏㗎啦。 已经讲咗呢个情况出嚟啦， 係啦，咁所以呢即係佢哋自己已经讲咗啦嘛，咁虽然可能你话唔紧要啦。即系咧，16岁以下啲玩家咧个比例好低嘅啫，嗱，即系佢都啱啱披露咗啲数字啦，2.6% 啫嘛，咁唔系樽慢嘅，因为呢啲小朋友会大嘅，大咗之后咧，可能佢就会冇咁咧，对于好似相对而家啲成年人咁热爱嗰啲王者乜乜啊，或者和平乜乜。系啦，嗰啲 game 噶啦，咁所以咧，即系用呢个角度去讲咧，其实就即系反映得到未来嗰个增长系会慢慢慢落嚟，唔系净系睇呢粒数嘅，即系好多人都拗，唔紧要啊，嗰个小朋友比例唔系好高，但系件事就唔系咁样啦，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即系肯定会系慢落嚟，同埋佢哋而家监，即系佢哋管理层都话，即系监管机构咧，即系对于佢哋嘅影响或者监管嘅措施对佢哋影响咧。其實都可以話係未話完完全全咧，係反映得到。咁仲有頭先都講咧，對於唔同行業嘅影響，譬如話 譬如話一啲所謂嘅課外嘅一啲嘅教育啊、補習啊咁。咁即係話呢啲行業如果係唔可以牟利，咁呢啲行業咪又唔可以喺個平台落廣告咯？即係其實大家思考咧，要即係全面少少，就唔係話哦冇嘢嘅咁。咁不過咁，即係我覺得佢股價嚟到呢啲水平咁低殘咧，頭先我講嗰啲因素都叫做反映咗㗎啦。所以咧，即係寄望就慢慢會好翻啲，即係否極泰來咁樣啦。 係哇，即刻定一定，即係最緊要呢句啊 ，Dicky 係。 我即刻唔開聲啦。 點解啊？ 因為我係淡友啊 嘛。係咩？好啦，咁唔好开声住啦。我哋讲下另外一啲啦，即系近呢半年，头先阿 Dicky 都讲咗啦，即系个市系咁挫，系咁挫。咁啊，好多股票咧，即系都一路咁样揾紧个底啊。不过我见到咧，航运股咧过去呢半年咧个表现又真系几好。咁啊，上半年嗰啲业绩又好优秀，可唔可以顶到埋下半年咧？即系大家会唔会觉得航运股都可以继续留意翻咧 ，Dicky？ 嗱，其实咧，绝对可能大家喺身边咧。都會充滿咗一啲嘅投資嘅即係話概念嘅，譬如話，可能最近聽到有部分啲朋友話，哎呀，想訂個貨櫃都好難嘅喎，運啲嘢咧都真係等好耐喎。咁嗱，當然啦，即係唔係話淨係因為好多譬如話舉個例啦，有啲朋友可能移民咁，有啲人去外國讀書咁，其實就唔係淨係呢啲咁簡單，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即係純粹講航運業嗰個整體成個行業咧。即係呢一個所謂嘅即係求過於供嘅情況咧，實在係相當之明顯嘅。咁所以咧，即係不論你係從事一個咩嘅環節，哇！不論你係製造集裝箱啦，定係即係做呢啲運集裝箱嘅，甚至乎係經營集裝箱嘅碼頭都好啦。即係如果你話要好簡單講，其實咧成個行業都真係處於一個幾好嘅表現嘅，盈利又好啦嚇，同埋咧運費又升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一個所謂嘅即係樽頸啦嚇，又或者係呢一個即係供求關係失衡嘅情況，係咪真係可以持續永久落去咧？嗱，即係最簡單，你運費一路加，跟住咧。大家咧就會想咧就喂唔好理啦，整多嘢船啦，運多啲貨櫃啦，咁鋼產貨都要運多啲啦。咁即其實最終咧嗰個供求關係失衡咧都會慢慢改善，因為即係正所謂你即係有錢肯就會有人出嚟㗎啦嘛。即係運費升咧就有人出嚟揸船，即係呢個簡單嘅比喻，希望大家理解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即係呢一個情況。喺個股價度反映緊咯，咁所以點解會係呢段時間？嗱，當然佢哋都會波動嘅，即係唔係話一口氣一支箭咁樣。但係普遍嚟講咧，即係航運業成個產業咧，嗰啲股價咧，其實都係比大市咧都係優勝得多咧，都係反映緊呢個原因。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即係你先至嚟即係撲入去咧，咁我就覺得即係睇個別啦，同埋亦都。遲咗少少啦，呢一刻嚟講就 係好啊。咁嗱，即係講開呢啲航運啊、交通咧，都有一則特別嘅交通消息嘅。咁接獲呢個港鐵通知啦，由於將軍澳線近油塘站附近咧有信號故障，列車駛經鰂魚涌站至到油塘站路段時咧，係需要減慢車速嘅。將軍澳線由北角往寶林及康城方向嘅行車時間，預計咧係需要額外多五至到八分鐘。咁現時將軍澳線月台上嘅乘客比較多啊。咁啊，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 系啦，咁啊，最后问埋 Dicky 呢一个啦，8月20号咧，恒指公司就会有第二季嘅季检啦。咁样通常咧，季检之前咧都会请 Dicky 预测一下嘅。咁样咁啊，你想今日预测定听日预测啊 ，Dicky？ 啊，咁啊，梗系咧，今日讲少少，听日再讲多啲啦。 好啊。 嗱，簡單啲講咧，頭先阿歐都即係俾咗個好好嘅引子，我就話恆指季檢隻季季都有㗎啦，咁今季點睇咧？嗱，簡單啲講，恒生指數咧之前亦都已經宣布咗一個重大改革，就話由四大分類指數咧就變成七個嘅分類，呢七個分類其中亦都包括咧消費品啦、醫療相關嘅股份啦，同埋咧就係一啲科技類嘅嚇。咁有別於以往啦，咁仲有更加關鍵嘅咧，都講到就係話，去到2022年嘅年中咧，恒生指數嘅目標嘅成分股嘅數目咧，就去到80隻啦，即係一句講曬啦，繼續都要加呢啲成分股，就即係話咧，可以好肯定對大家講，呢個係我嘅預測啦。第一件事就係咧，嚟緊唔係淨係聽日啊，嚟緊咧好幾季咧。 都會咧，即係每季咧三幾隻咁樣咧，就加落去噶啦嚇。即係如果唔係咧，到時就唔夠數啦。雖然唔係話一個事必要追到嘅目標，但係咧呢個係目標嚟嘅，即係話成分股嘅數目增加，令到咧嗰個代表性更加廣泛。咁所以咧簡單啲講咧，我就會覺得，咦，執位啦嘛。咁即係話有啲新季有機會入啦。咁至於點樣野新季會入，同埋邊個行業嘅機會大啲咧？這個就留翻聽日先至。 好啊，係啊，今日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誒，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聽日再傾啊 ，Dicky。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中哥、小白同埋 Kitty 啊，近排咧睇到咧 Kitty 个社交平台咧 po 咗张相，踩晒单车咁样，咁我问佢啦，话喂，运 动员啊， 系啊，做咩啊？想扮你为 B 啊，系咪啊？ 梗系扮唔到啦， 系啦。 不过咧，即系嗰阵时系大家都为阿李慧斯打气嘛，系啦。咁啊，见到楼下个商场嗰度咧，咦，有几部单车喺度，咁咪埋去踩下咯。 哇，劲啊！呢个咧就叫做街坊车神挑战赛啊， 哦，就系嗰个啊。 咁啊，好多朋友都可以挑战嘅。咁啊，第一轮嘅比赛。就在其中那个叫物管机构的旗下的商场那里举行了。 其实它好像有六区的。 是啊。 六区那么六个商场呢都有摆到这些的好像健身单车那样的给大家去挑战。那一路踩的时候呢其实它好像有限时看看你踩得几远啊或者踩得几快啊这样。 是啦那么有个比赛的细则的这样就是各区首名可以获到这个地区街坊车神的大奖。 如果真是即係佢有一定有個數據， 係有。 如果佢踩出嚟個數據，你勁過李慧斯喎， 係啊， 你估會點 啊？唔同嘅， 好難嘅真係。 同埋 嗰個比賽方式都唔同。 咁應該邀請佢入港隊 咯。正所謂高手在民間， 大家就 話 冇嘢去 踩就哇嘿。 啊， 小姐你好劲喎！ 系啊， 点、 啊、 算 呢、這个呢、這个唔系场地单车，要踩嘅系踩健身单 车。 系啊，场地单车都话围住个镬兜下兜下，或者公路单车就踩公路啦。咁但系今次就玩紧呢个健身单车嘅，咁啊，即系都有啲奖品噶。咁啲奖品，喂，譬如你如果踩得好嘅话咧，都得到折叠嘅单车一部折车啦，同埋都真系即系跟翻剧情啊，佢都会颁翻一个纪念奖牌俾你噶、都会有得挂。牌噶， 所以呢个世界真系唔公平啊！以前细个咧去嗰啲商场玩，细路仔玩嗰啲咧，入五毫子咧，即系摇下摇下嗰啲，又俾人闹。你而家玩呢啲健身单车，咪又系坐上系咁踩，系咁踩，点解又唔闹咧？ 哦，因为呢个真系运动啊嘛，你系嗰嚿嘢喺度喐啫嘛，你都系坐喺度。 嗰个咧就俾五毫子，呢个咧就有机会有嘢袋落袋。 系，呢个仲有奖 着数啊！呢个 不过几得意，因为我见佢叫做街坊车神啊，咁啊好多即系。男女老少啊，都会即系落去玩下啦。咁其中咧，我见到有个受访嘅即系小朋友咧，咁佢妈妈就喺侧边就睇住佢踩嘅。咁跟住又访问，点解你会叫佢落嚟？好过喺屋企成日打机嘛，就落嚟踩下咯，喐下咯。 咁佢又讲得啱嘅。喂，真系有排名，我即刻上翻佢哋个官方网页嗰度咧睇到啊吓。依家暂时第一位系叫咩？天水围小可爱啊咁样。 哦，有改名 嘅。系啦，第八就系一个叫咩？乐富小霸王啊，即系应该。致敬呢个单车小霸王嘅呢、這个、即系动漫作品，你有冇改名啊？你玩嘅时候， 我冇改名啊！ 我思怡， 如果我真系 乐富小霸王 系咪你嚟啊？ 我咁中意出风头，我梗系用翻自己个名啦。如果我踩赢咗， 唔系啊，我惊你，因为 你讲乐富小霸王冇人知系我啊嘛，我一定会加翻自己个名。 但你都惊输噶嘛？你估你真系踩 输输咗，你唔会喺个榜度见到我名噶嘛？ 咁又系，咁又系，即系有阵时咧参加啲比赛咧改个名咧。 好紧要啊！ 比较霹雳啲， 点解中意加个小字咧？又小霸王，又唔知小乜嘢咁样。 大霸王咯， 咁简单嚟讲，如果咁不如叫做乐富小姐啦。 系乐富小姐。 小姐， 咁你用咩名啊？用翻自己啊？ 用翻自己个名。 用翻自己，好彩你冇赢咋。如果唔系， 我 喺个榜嗰度啊，即系唔止黄天怡数榜啊，我都去 我都 系 数榜， 数呢个单车榜第十位崔洁彤咁样系咪？踩咗咧2410M咁样系嘛？哇， 其实我踩到2000几 M 啊， 有啊，即系 top ten 嗰啲， 劲、哦、真系， 日日去踩咯，其实好简单。 真系、哦，我见有啲人咧，佢连续几日去踩啦，咁然后咧，佢唔系，我都系睇报道啫，我冇日日去踩噶，你唔好咁望住我先。 喂，其实点解你又唔日日去踩咧？调翻转头， 唔系我要翻工啊嘛。 点解要日日去踩咧？佢哋 真系好鼓励性嘅呢一样嘢，即系除咗你话诶喐动之外咧，有啲参赛者话我连续踩咗三日，第一日咧就千几米，跟住就2000几米，跟住咧就再多啲，即系佢话原来每一日咧，佢真系有一个进账喺度咯，即系会表现得好啲咯。 即 系 好似存款咁样， 但系 一 日储十蚊。如果你日日踩惯咗， 系啊， 咁呢个活动结束咗之后，商场冇啦， 系啊， 咁你会唔会买一部摆喺屋企 咧？所以你要赢咯，赢咗佢送一部俾你，系啦， 佢谂咗噶啦。 咁如果你系第二位咧？ 第二位打我冇啦，睇下有咩 第二位有咩嘅。 唔系，但系燃烧起你嗰个单车魂唔系几好咩？咁你咪去即系做下运动啊，系啊，展开你嘅运动人生啊。 系啊，咁都好啊。 系啊，呢个都系佢其中目的之一。 第一、第二、第三位都有单车， 咁系啊， 咁就第四咯。 不过都 air bicycle 咯，第四位。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十九日。是一年的第231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34日。1960年8月19号，苏联载人太空飞行计划东方计划之中，一火东方号原型试验飞船史普尼克5号执行东方号飞船的第三次试验飞行。这次飞行亦是第一次成功将动物送入轨道并安全返回的太空飞行。飞船在拜科鲁尔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共搭载两只苏联太空犬、一只灰兔、40只小鼠、两只大鼠，还有苍蝇、植物和真菌。飞船在第二日返回地面，所有生物成员存活，其中一只太空犬后来生了六只幼犬，当中之一被苏联政府当作礼物送给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金乃迪夫人。八月十九号出生的朋友喜欢揭露隐藏的信息，包括人性、科学、哲学或者自然世界的领域，亦懂得利用相关信息获取自身利益，对周边发生的事相当了解，个性偏向复杂。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钻研神秘的太空领域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很多不同的动物都在太空发展努力付出，我哋有冇好好珍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的审讯结束，未有即时宣判。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话，会在10月21号公布裁决日期。内地传媒报道，预计会在10月下旬或者之后有裁决。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早前宣布提前在9月20号举行大选。报道引述观察人士认为，法官显然是希望将这宗案件交由大选之后新上任的加拿大司法部长来处理。警方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嫌宣扬恐怖主义，事件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的议案。消息指四人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形容有关动议令人咋舌，美化恐怖主义。他又说会约见当日其余与会者，了解他们的角色和投票原因。被问到学生已经道歉和撤回议案，社会是不是不会给予年轻人更生的机会。李桂华说执法者的选择不多。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宣扬恐怖主义属于严重罪行，警方不会因为涉嫌违法人士有特定角色而放弃检控。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呼吁市民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从守法角度三思。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透露，大约有4500名美军人员而家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但奥斯汀承认美军人员而家聚焦于确保机场安全，未能够协助撤离工作达至目标。奥斯汀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一起会见传媒。奥斯汀话，美军同塔利班暂时冇敌对嘅互动，美国同塔利班高层嘅沟通线路保持开放。米利透露，塔利班启动安全通道，俾持有护照嘅美国公民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离境。另外，阿联酋证实逃离出国的阿富汗总统加尼身处当地。加尼说支持塔利班同阿富汗前政府官员谈判，他重申离开阿富汗是要避免流血冲突和更大的灾难。在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爆发反塔利班示威，塔利班武装人员向人群开枪，至少三死。塔利班高层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会晤，不排除是同组建政府有关。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宣布，由下个月起为全国民众注射新冠病毒加强剂疫苗。疾控中心说，疫苗的保护力会随着时间减低，高传播率的变种病毒进一步侵蚀疫苗的效用，因此美国需要在疫情变得更加致命之前解决问题，为国民打加强剂。当局将会在下个月20号起先为已经注射辉瑞和莫德纳第二针8个月的人士注射加强剂。世界卫生组织回应的时候说，贫穷国家仍然未得到足够疫苗为民众打第一针，因此反对美国打加强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 日元 109.95，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268， 人民币 6.485， 英镑对美元 1.374，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54 点，跌1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5.34 美元，卖出 1,7855.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港铁嘅将军澳线啦。咁较早前咧，油塘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就已经系完成咗复修。咁而家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噶。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讲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丹桂村。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坏车阻路，龙尾喺丹桂村。咁喺大埔公路咧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就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非常挤塞，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嘅荃湾入口。咁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就排到去大围隧道嘅出口噶。咁因为呢个交通意外影响，而家城隧去沙田方向咧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城隧嘅荃湾入口。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就去到大围隧道嘅出口。城门隧道因为呢个事件咧，去沙田方向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龙尾去到帝欣苑。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帝欣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 隧道的将军路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排车龙咧就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跟住福亨村一段挤塞，龙尾中屋村。洪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平下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景园。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龙尾去到城隧嘅荃湾入口，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出口噶。咁虽然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仍然需要间封，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钟哥， 乜嘢事啊 ？Roland 梁志熙 合作咁耐，你觉得我做得好啲啊，定系你做得好啲咧？ 咁熟唔好讲啦， 唔紧要啦。 你好啲， 哇，多谢你咁坦白啊！ 我系话你做得几好，俾个 D 你啦，简称你好啲， 咁都得啊？ 点解唔得啊？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 Roland 梁志熙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港队在上届里约残奥会勇夺两金两银两铜的佳绩，自1972年起参与过12届赛事，累积了40金37银49铜共126面奖牌，成绩斐然。 来到今届东京残奥会，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鹤熙，神光出双梁。 大部分睇卡通片嘅人咧，必定会经历过睇《龙珠》嘅岁月嘅，因为横跨个年份实在太长啦。你喺80年代睇嘅时候，以为佢完咗啦，点知佢完咗一转之后咧，隔咗一段时间又嚟多次，而每一次佢再翻嚟咧，嗰、那个热潮系比之前更厉害。 系啊，其实女仔都会睇嘅，不过又可能因为我哥啦， 同埋嗰时听阿哥上嚟， 系啊，太多周边产品啊，嗰时咪有好多龙珠卡嘅，跟住有啲能力值咧，简直系一个消磨时间嘅玩意嚟嘅，所以你唔多唔少你都要睇下，即系你要了解一下啊，点解非你个能力值咁高啊？咁你睇下到卡通啊咁样，其实都真系陪伴咗我都几长嘅一段儿童岁月啊。 嗯，其实咧龙珠有一个劲嘅地方。就好似佢嘅男主角孙悟空咁咧，即系每一次咧经历咗个低潮之后咧，唔知点解突然间一爆上去咧，就会再劲过之前嘅。即系譬如佢讲嗰套动画嘅热潮咧，咁佢啊开头讲孙悟空细个啦，八十年代， 跟 住突然间咧就去到阿孙悟空大个咗之后咧，突然间嘣一声咧就已经飙咗上去啦个人气， 嗯， 跟住又再沉寂咗一排咧，去到近呢我谂7-8年左右咧，突然间又开头有龙珠改。咁就將舊嗰啲嘅龍珠咧，就重新包裝一次，唔知點樣濃縮咗啦。跟住就龍珠超咧，就重新再畫過，又係另外一個高潮。就好似鍾哥咁講咧，唔同年代嘅人咧，都係會有睇過龍珠嘅。 即係簡單嚟講咧，龍珠最緊要俾我哋一個咩嘅信念咧？遇到咩困難，就唔視乎去到你自己即係生命受到威脅，唔緊要嘅。你必定可以爆发小宇宙， 系啊！ 你可以由孙悟空变成 错漫画，唔应该用小宇宙啊！ 哦， 系啊，政治不正确啊， 嗰个系正斗士政治爆发你嘅极限啊，超越你嘅极限啊。譬如话你有啲咩事嘅时候，你由普通嘅孙悟空可以变成超级赛亚人，都未够，可以变成超级赛亚人二都唔紧要，可以变成超级赛亚人三。而家都仲未夠，超級殺人死咁樣。 跟住後來咧，當佢數下數下發覺唔對路嘅時候咧，就會開始有超級殺亞人神、超級殺亞人啦。 係啊， 越嚟越多啦，開始係啦，即係個名越嚟越長。咁但係咧，個名越長就代表 越勁咯， 越嚟越強啊。 嗯。 動漫天空小說《龍珠二世》。 经过悟空等人不断努力，终于消灭了笛子魔王想征服世界的野心。光阴似箭，转眼又过了五年，每一日世界都在平静中度过。不过有股新的危机在度逐渐逼近地球了。这个时候太空有一个光球不断向着地球进发。 第一话，新的危机。 在一个优美的山林里面，雀仔在天空飞，动物在地上跑，有一间小屋，芝芝不断叫 悟饭吃饭啦，悟饭吃饭啦。 树林里面，悟空已经长大，还做了爸爸，他在这里不断修炼，之后回到家就说 芝芝啊，我好肚饿啊。 悟饭去了哪里啊？吃完饭你们要出去，要龟仙人等就不是那么好啦。 在太空之前飞过来那个光球已经飞到地球一个平原上面了，见到的人大嗌了， 哇陨石啊， 是啊， 我 看看先， 但是跌下来的不是陨石，是一个球形物体，一道门慢慢打开，一个黑暗的身影慢慢在里面走出来，然后升了上天。 哦，原来这个星球还有生物的，格古洛你好嘢。 见到发现他的村民拿着支枪对着自己，望一望自己左眼戴着的仪器之后，他再说了， 原来战斗力得五咋，垃圾。 村民向他开枪，他徒手捉住粒子弹，还用手弹回粒子弹过去添。 啊！ 他左眼的仪器又有警报了， 诶，有较大能量的人在4800里以外，是格古洛。 讲完之后即刻飞向那个方向。树林里边，顶帽上有四星珠的悟饭，一路行一路喊： 爸爸！ 原来悟饭荡失路啊，所以好惊，不断嗌爸爸。但系喺半路中途见到一只好大嘅蝴蝶，佢笑翻，仲追住只蝴蝶添。 唔好走啊！ 点知追下追下遇到一只豺狼。 哦，等我扮死先。 讲完之后即刻瞓喺地下。点知只豺狼只系抢咗佢顶帽就走咗。 顶帽系爸爸送俾我噶。 然后一路追住只豺狼，追下追下，仲跌咗落山崖。悟空喺树林嗰度见到只豺狼戴住悟饭顶帽。 点解顶帽会喺你度噶？ 豺狼听完之后吓到即刻走咗。呢个时候原来悟饭跌咗落河，悟空企喺筋斗云喺天上边周围揾。 悟饭，悟饭啊！ 终于俾佢揾到悟饭啦。 你唔使惊啊，爸爸嚟救你啊！ 悟饭差唔多跌到落瀑布嘅时候，悟空终于赶到，悟饭即刻揽住悟空啦。 爸爸好惊啊！ 悟饭唔使惊啊，冇事噶啦，我哋约咗龟仙人白发，要人等就唔好啦，出发啦！ 喺另一个山头，笛子魔童感觉到一股好强大嘅气向佢飞紧过嚟啊！ 唔通系悟空？唔系。 飞过嚟嘅，原来就系啱啱嚟到地球嘅外星人啊！ 你唔系格古洛， 你系乜嘢人？你揾我系咪有事？ 我冇乜嘢事要揾你、啊。 咁你嚟呢度做乜啊？要命长啊！ 啊，你都几牙刷噶吓、啊！ 然后佢即刻望一望左眼嘅仪器啦。 战斗力达到322添，估唔到有咁犀利嘅人。不过实力同我依然争好远。 可恶啊！你知唔知自己同边一个讲紧嘢啊？ 垃圾！ 笛子魔童向他发出攻击，闪光过后他完全没事。正当他想向笛子魔童还击的时候，左眼仪器发出警报。 在那边距离12900里，好厉害，这个星球里面最犀利的一定就是格古洛。 话口未完即刻飞了过去，笛子魔童好惊。 我竟然会惊到这么狡猾的。 外星人一路飞，一路谂翻起一啲画面，有人将一个 B B 放入一个球形嘅飞行器里边啊！ 竟然咁大胆破坏全宇宙最厉害嘅萨瓦战士嘅明星格古洛！ 外星人终于飞到嚟见到悟空啦！ 终于揾到你啦，大个咗好多，格古洛！ 格古洛， 睇落真系好似爸爸吓，格古洛，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点解呢度嘅人类终未灭亡啊？ 你咁讲系乜嘢意思啊？ 唔通你已经忘记咗一切嘅事啦吓？其实你唔系呢个星球嘅生物，你嘅故乡就系萨亚星，我就系你哥哥马迪斯啊！ 你喺度乱讲！ 我哋送你嚟呢个星球嘅目的，就系要你歼灭晒呢个星球嘅生物啊！ 咩话？ 由于我哋生活嘅星球环境好差，所以我哋就要侵略其他人啦。呢个星球派个细路仔嚟已经足够，好好彩呢个星球仲见到月亮。 点解你要咁讲啊？ 喺月圆嗰晚，萨瓦族人就可以发挥最大嘅力量。 我根本就完全唔明白。我话你知，呢个星球就系我嘅故乡。 头先我已经注意到，企喺你后边嘅系咪你个仔啊？你睇下佢条尾，已经证明咗佢有萨瓦人嘅血统啦。 拿迪斯一拳就将悟空打低咗，仲捉埋悟饭添啊！ 爸爸，爸爸， 格古洛，你个仔就喺我度。如果你想佢冇事嘅话，就照我嘅说话去做啦。 俾翻个仔我、啊。 拿迪斯带住悟饭飞走咗啊！ 爸爸，爸爸。 呢个时候，笛子魔同你到啦。 我同你一齐去吧啦，你都应该知道嗰、那个外星人唔容易对付噶。如果我同你联手嘅话，仲有机会将佢击倒嘅。点解你会冒生命危险嚟帮我手啊？ 哦，你千祈唔好误会啊！我咁样做唔系为咗维护世界嘅和平，亦都唔系为咗救你个仔啊！我只系担心佢会阻住我征服呢个世界啊！ 同你联手不失为一个好嘅提议嘅。 悟空、悟饭、比达、杜拉格斯、笛子魔童、费利大王、七粒龙珠、萨瓦人、超级萨瓦人，你仲记得几多？ 白元浩饰演悟空，崔杰彤饰演悟饭，林慧饰演芝芝，阿奥饰演笛子魔童，梁学希饰演拿迪斯，梁荣忠饰演旁白。动漫天空小说。 萨瓦人生于这个地方，称呼叫悟空，称呼叫悟空。无论力气步伐，身手仿佛一片疾风。有条龙叱咤半个夜空，可帮你成功。神力万世，达到心意去做梦。天是否知道坏人？地球唯有神龙，有神龙全吉凶。誓盟百劫功，为了正义力否七粒柱更勇，七粒一起会头痛。有家也有忠，若要胜利定必身心都会痛，仍然望世界到处地方称呼叫悟空，称呼叫悟空。无论力气步伐，身手仿佛一片疾风。有条龙叱咤半个夜空，可帮你成功。神力万世，达到心意去做梦。天是否知道坏人要利用？来到地球爆地球，唯有神龙，有神龙全吉凶。誓盟百劫功，为了正义力否七粒柱更勇，七粒一起会头痛。有家也有忠，若要胜利定必身心都会痛，仍然望世界到会大空。 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啦。学习新嘅语言，好多人都会想用一啲悭水悭力嘅方法。其实每个语言都必定有啲万用嘅句子嘅，好似法文咁样，有一句说话都几万用噶。Ça va? Ça va? Ça va? Ça va? 到底呢句说话嘅意思系乜嘢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Ne sois pas agité, calme-toi mon chéri. Tu es comme un papillon et tout pour ailleurs. Laisse un peu les filles de côté et pense à moi. C'est moi la plus jolie fille, la plus divine. Et je t'aime pour toujours. Et je t'aime mon amour. Et je t'aime pour toujours. Et je t'aime mon amour. La lumière des étoiles scintille dans la nuit. Je suis folle de toi.Calme-toi mon chéri, tu es comme un papillon et toujours ailleurs. Laisse un peu les filles de côté et pense à moi. C'est moi la plus jolie fille, la plus belle au monde. 头先讲到学语言嘅时候，如果有啲万用嘅句子，可能令到你嘅学习过程更加简单，更加容易上手。头先提到法文入面有一句说话叫做 Ça va? Ça va?呢一句说话，当你用唔同嘅语气去讲嘅时候，其实系有唔同嘅意思嘅。如果我用一个疑问嘅语气嚟到问你 ，Ça va? Ça va? 意思就系、是、你好吗？可以用嚟问候人哋或者打招呼。例如第一句见面嘅时候，除咗讲 Bonjour 之外，就可以讲一句 Ça va? 即系问你你好吗？有人问候你，你当然要礼貌咁样回应啦。呢、这个时候你又可以答翻佢一句 ，Ça va， 即系话好好咁嘅意思。其实呢一句说话既可以问又可以答，系咪好简单呢 ？Ça va，Ça va。下一次有人问你 Ça va， 你好嘛嘅时候，你都跟翻佢讲一句 Ça va， 话俾佢听你好好啦。 8:55，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8%。 系啊 ，Kitty 同埋小白讲下啲旧物啦。嗱、嗯，见到咧喺太子咧有啲唐楼咧就举办咗一个旧物嘅艺术展，咁就将好多旧嘅嘢咧攞晒出嚟做个展览，咁啊叫啲艺术家砌砌砌堆堆堆，哇，好多嘅唔同嘅打卡位出现咗。 系、 哦、 啊，又有鸟笼啊， 有鸟笼、 啊。我记得有啲系信 箱啊， 铁信箱嗰啲 信箱咧。真系好怀旧 嘅， 你哋有冇用过？我就真系冇用过。 我有啊， 冇用过。 我以前咧咪住村屋，哦，不过小白你而家都住村 屋， 但系可能我真系，可能我细个啦，可能即系廿年前嗰阵时住村屋咧，咁出面嗰啲信箱就系啲铁信箱咯。 哦， 系啊， 就系呢一只嘅，即系香港古旧嘅风味。 系啊系啊，因为我谂嗰啲村咧，其实都有好耐历史噶啦嘛。咁、如果佢即系冇乜。坏啊，或者跌烂咧，佢唔会帮你换噶嘛。咁我有用过咯呢啲。 系啊，咁我就直情都真系有去过呢一个嘅叫做艺术展览啦。跟住我睇到咧最我自己最感受深咧，竟然系啲灯掣啊！旧、时咧嗰啲灯掣咧唔系 霓虹光管嗰啲， 唔系，即系依家譬如你入屋啦，你会着灯啊。今时今日好多智能家居，其实可能要用个手机， 手机 已经着咗灯啦，即系调翻转头就系有啲声音嘅譬如拍下手掌又着灯啦，或者扭嘅方法着灯， 又有啊，光暗啊， 系扭光暗啦，或者直情挞扭嗰下已经系着灯，跟住慢慢变光咁样，好多屋企都系咁样。佢嗰种灯掣咧真系啪噶。 即係有一條嘢趌咗出嚟，跟住、你拍上拍落，咁你都知啦，啲舊物佢咪已經黃曬咯，即係有個膠盒仔，即係跟住有幾條嘢趌咗出嚟，跟住你就 有少少生鏽咁樣。 係啦，拍上拍落，哇！我覺得嗰個燈掣好 old school 啊！ 呢度有嗰個燈掣俾你拍啊！ 係啊係啊，仲有啲舊嘅電話咯。咁電話我哋對於可能小白要教小朋友，梗係智能電話啦，或者你屋企嗰啲電話，可能我哋同我哋電台呢一樣都係撳掣啊。佢有嗰啲 搞嗰啲 撥號式電話。 因為咧，真係有啲後生仔咧，或者再年輕啲嘅人咧，佢譬如睇啲有啲歷史意味嘅電影，譬如睇啲英國電影咁樣，即係講緊啲四五十年代嗱，我亂噏話呢個時代，可能你一定會 challenge 下四五十年代都未有電話咁樣，即係總之古舊啲嘅時代，佢哋用種嗰種電話亭係搞下咁樣啊嘛。咁咧啲細路仔咧唔識用啊，亦都唔知呢個係咩嚟啊，直接係攞起個聽筒先知咯。其實聽筒呢一樣嘢咧，嚟緊咧可能喺二十年之後都會覺得陌生啊，因為大家到時咧手機就再普及一啲噶啦，就未必會有咁多座台嘅電話啦，即係可能再少啲電話亭啊，今時今日都係愛嚟打卡噶啦。 就去下呢啲舊嘅展覽咧，其實都好啊，因為咧，譬如我仔仔尋日咧，咁我用喺屋企用電腦做嘢啦，跟住電腦可以復 message。大家都知啦，跟住咧佢喺度問我，突然一行過嚟，咦，爸爸，原來你電腦可以用嚟復 message 㗎，咁樣發現新大陸喎。咁我就話翻俾佢聽啦，其實本身咧係用電腦復 message。之後先至係會變成電話復 message。 哦，係喎，係喎， 係 喎。 係啊，以前我哋即係佢哋叮叮嗰啲年代咧，咪大家對住部電腦喺度復 message 咯。 ICQ 係咯，係咯，係咯，係啊，或者 MSN 嗰啲年代咪大家喺度復 message。 主持人唔好意頭係啊， 咁所以咧，佢就發現新大陸咁樣。咁我都同佢講咗，其實電腦啊、電話啊。或者係而家智能電話嗰啲嘅分別嘅，佢話如果佢見到電話，其實佢都幾有興趣。佢而家見到啲電話就係咩玩具嗰啲咯，仿舊式嗰啲電話，仲有啲掣撳或者啲撥號嘅。咁佢初頭佢都唔知嗰嚿點解有嚿咁嘅玩具嘅，佢唔知咩嚟嘅，佢就話俾佢聽嘅電話咯。 一家大細去睇，係 啊，要去 啊 呢個， 即係大人又可以回味翻以前嗰啲情景啊，又可以講下以前嗰啲古仔啊。咁小朋友又即係當新嘢睇咯。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啲懷舊風就係。即系旧物当新嘢， 古老啊当时兴啦， 当新潮咁样。 最重要系咩？唔使钱就可以入。 哦， 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同屋企人礼拜六日嘅时候，又多一个好去处，打下卡啦噃。 荃湾入口在和宜合道交汇处，亦都影响到城隧，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和斜村慢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仍然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晒城门隧道的荃湾入口，在和宜合道交汇处。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坏车拖走了，现在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就车多。鸭脷洲的利荣街由于有路陷，现在利荣街都是全线封闭，影响到利南道的车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落返渣华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车多，龙尾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二台话你知， 我毕业之后咧，一直都揾唔到工啊，又好想装备下自己。好迷茫啊！ 不如你试下咧，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啊！呢一个计划咧系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一站式嘅培训同埋就业支援，当中咧包括职前培训课程，俾学员咧学习唔同行业嘅职业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咁去揾工嘅时候咧，咪有多啲信心咯。 呢啲职前培训课程有咩嘢学噶？ 嗱，课程种类咧都好多元化噶，俾啲资料你睇下先。 除咗有求职人际训练课程、团队协作训练课程同埋电脑软件训练课程之外，仲有职业技能训练课程同埋职业语文训练课程添。哇，都好多嘢学。 系噶。而且課程咧費用係全面噶，完成課程而且出席率咧達到80%嘅話，仲可以申請津貼添。 聽落呢一啲課程對我準備投身職場真係好有用喎、哦！等我去佢哋嘅網站www.yes.labour.gov.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資訊由勞工處展翅清健計劃提供。 聲音演繹李志剛超 B， 二台話你知。 9:08，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市场对经济复苏的前景保持审慎，同时联储局暗示今年可能会收水，拖累美股三大指数急挫，道指要跌382点，标普500指数跌4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14525点，跌130点。看到各个公司出业绩，其实份业绩真的不差的，亦都有刺激股价上升，不过调返转头就是头先讲嗰两大因素呢就拖累美股啦。咁港股 ADR 都要跌啦，不过呢企鹅仔腾讯呢就企稳咗喺445蚊。至于一阵开市点睇呀，开市你咪知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今日继续咧，请嚟安能可再生能源嘅 CEO Jeff 啦，同我哋倾偈。Jeff， 早晨 ，Hello， 你好， 早晨。上个礼拜咧就卖咗个关子，就系话，喂，如果咧做呢个行业咧有利可图嘅话咧，多咗好多唔同嘅公司同你争饼仔，同你抢个 market share。实情系咪真？第二，点样可以维持自己公司喺行业嘅竞争度？ 其实系嘅，即系呢一两年，做太阳能嘅公司多咗好多。我粗略估計可能有超過100间嘅，其實咁就佢哋主要係其實同我哋做嘅係差唔多類似嘅一樣嘢咯。咁我哋點樣可以去叫做俾人哋優勝呢？第一，首先你哋嘅產品，我哋嘅產品係有嘅獨有性啦。 睇到好似話有啲度身訂造，我唔係好明白，都係點樣度身訂造法？譬如我而家係個客人啦，我嚟到你公司啦，咁啊，即係我想喺村屋裝，或者我有棟 building 嘅喺觀塘工廈嚟嘅，喂，可唔可以用到太陽能嘅系統去幫下手啊？咁樣呢啲幫唔幫到手咧？我想問一下。 其實係得嘅，咁同埋我哋都會符合翻客户嘅需要啦。 係 好簡單，你每一間村屋個形狀都唔同個天面，咁個政府法例咧就係可以俾你做一半面積，咁變咗其實每一間村屋嘅設計其實基本上都係獨有嘅，每一個天面 都係獨有嘅。咁我哋盡量配合嗰個客户啦。咁我哋又會推出好多唔同嘅，譬如可能係講緊我哋合作投資啦，甚至係我哋公司投資嘅都可以嘅。咁、 哦、 但係就唔係村屋嗰邊嘅。 即係點樣合作投資嘅意思係，即係可能一啲商業項目就係、是、啊重建個工廈重建項目，咁我可能一嚟已經傾咗就係話啊點樣可以同你公司合作做一個太陽能嘅系統咁樣係咪啊？ 嗱，譬如好簡單啦，譬如係一個屋苑，咁其實每可能有十棟咁樣，其實每一個天台都會有地方係掂到陽光噶嘛。 嗯。 咁但係譬如你見到啲業主立案法團，佢未必肯使錢去做一個太陽能嘅。咁、 嗯、 我哋公司咧就有一個 package 就係話，我哋出資。就是我帮屋苑建设、 嗯、 建设完之后呢如果有利润返嚟我哋就同佢哋分囉。咁、 哦、 变咗佢哋 咁你计数咪一定要计到好啱囉，因为系咪 suppose 一定会有利润㗎，因为冇人会做蚀本生意啊，呢、这个即系最基本嗰样嘢。调返转头就系、是、有阵时去到呢啲业主立案法团嘅时候，系咪要抠佢哋，譬如呢say系咪楼宇大维修，趁住嗰一下，跟住就大家可以傾到一啲聯成或者合作嘅協議出嚟咧。 係嘅，即係佢哋譬如維修、嗯、或者係我哋喺佢天台度安裝嘅太陽能系統咧， 係 利潤係一定有嘅。咁、嗯、如果唔係，我哋公司唔會投資啦。好簡單。咁、 嗯、 但係我哋當然我有我哋嘅風險啦，譬如每年嘅日照時間會有出入啦。咁、 嗯、 呢個係一個風險， 即係多啲太陽嗰陣時候，阿老闆你又開心啲啦， 開心好多。我見到太陽光，我而家個人就非常開心。 如果見到喂嗰排喂雨季喎，枕住落雨喎，咁都真係比較難搞啲或者窄細啲咁係咪？ 呢排窄細啲， 係呢排窄細啲啊！呢排又打風又落雨，唔緊要，即係聽日就会好翻天噶啦，系唔需要担心。 梗要会有阳光嘅，梗会有阳光，唔担心嘅。 你觉得香港运用太阳能个普及度有几高咧？叫做零至十嚟讲，俾你评一个分。你系一个业界当中嘅一个核心分子啦，我可以咁样讲啦。咁啊，因为即系电视机都会睇到你哋公司嘅广告咁样。Jeff， 不如你又讲下，即系喺香港太阳能嘅应用，即系环保啦或者可再生能源嘅应用，零至十，依家今时今日发展。展到系几多 percent 咧？ 我谂啊，零至十嘅话，我谂二三度。 哦，二三就直情 系啊，因为始终成熟或者系较为普及，都系讲紧呢两年。咁、 嗯、 其他嘅地方可能系讲咗人哋已经 develop 咗可能十年了。 譬如有啲咩国家或者地方系成熟度都好高，或者去到佢哋根本系太阳能生产电力嘅占比都有五六成咁样咧吓。 最高嘅就系澳洲， 澳洲，因为佢哋真系比较天然资源丰厚啲，同埋即系 as 你头先咁样讲啦，日照时间比较长啲，或者啲阳光又哇真系晒到好紧要啊嘛。譬如我哋去旅行喺塔斯曼尼亚，即系阳光嘅倒聚咁样，日日都哇晒得好紧要咁系嘛。都會係咁，係嘛？ 係啊，其實澳洲嘅日照時間係全世界最長咁滯嘅。咁佢哋而家個佔佢哋全個澳洲應用能源咧，有五成係可再生能源，但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太陽能噶啦。 係係， 即係地理環境嘅關係啦。即、就、係、是、可再生能源唔係淨係太陽能嘅，可能係風能啊、地熱啊、 係啊、 水能啊， 係啦、 啊。但係即係最普及亦都最容易應用到嘅就係太陽能。咁香港喺兩三年前啦，係講緊。0.1%，但呢一兩年已經發展得好快噶啦。咁但係可能始終比起可能最近嘅新加坡啦，新加坡可能已經去到3%，3%即係咩意思咧？就話佢全個新加坡用嘅電有3%嘅係可再生能源生產出嚟嘅。咁、 哦、 香港我哋仲未去到 應該零點幾啦， 可能呢過呢兩年之後去到一二度啦。 希望慢慢邁進啦。咁啊，一連兩集咧都同啊 Jeff 咧去傾咗好多偈啦。咁啊，希望你公司越做越大啦，以至即係達到嗰、那個大家最終個目的嘅就係、是、啊，香港可以再環保城市一啲。咁啊，即係喺大家啊，首先又可以用到該用嘅電，即係電係應該應使得使嘅，同錢一樣啊。咁又點樣可以環保節能一啲，過一啲綠色嘅生活咧？估計呢一類企業都對個社會都係有責任感嘅咁樣。咁啊，多謝曬 Jeff 上到嚟啦。咁啊，下次再同你傾偈啦，好嘛？唔該曬，拜拜。 一提到未來啊，我想過無數可能，會跨山也吹風。 冲撞一段段旅程，纹理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未能牵动身，午夜时 9:19，听日有张杰的向前冲，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红酒。澳洲嘅红酒今年迎来创纪录嘅大丰收，产量高达230万吨，比上年高31%，系有纪录以来产量最高嘅一年。点解咁好呢？因为南澳嘅酿葡萄酒产量占咗全澳嘅52%。而南澳的葡萄酒种植者就表示了，今年就没有出现过去那些极端天气，热度和湿度都啱啱好，所以好的葡萄酒就是这样酿出来的了。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国莫尼卡，今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灵太喺度。早晨，灵太。 系早晨，林慧。 系啊，你今朝早想点唱俾边个咧？ 我点唱俾我个仔仔听，因为佢呢个星期日22号咧就系佢嘅生日。 哦，系咪大个仔噶啦？已经 大个噶啦，佢开始翻工噶啦，9月1号。 系、哦，第一份工系咪啊？ 第一份长工。 哦，咁都真系值得纪念、啊，系咪自己中意嘅兴趣同埋专长嚟噶？ 系啊系啊，因为佢读呢科嘅，系佢而家就揾翻自己嗰科嘅专业。嚟做咯， 嗯，叻仔嚟，因为呢个时势，我听讲呢个市道揾工都唔容易嘅。 系啊系啊，啲佢都好彩噶啦，叫做 吓几样嘢都系嘅，要有叻啦，又有才华啦，又要有运气啦。 系啊系啊，呢件真吓。 系咯，咁希望佢之后一切都顺顺利利啦。 系啊，多谢。咁咧因为咧前一两年咧，我都系好彩打到嚟嘅、 嗯， 都系点 Beyond 嘅《不再犹豫》。 嗯， 咁我希望咧今年咧都系点翻呢只歌俾佢， 系， 因为佢经咧拣咗佢中意嘅工啦，就唔再犹豫啦， 全靠你呢四个字啦、啊，就系、是，所以所有嘢都好撇脱嘅，做决定咧就好爽快嘅， 系啦，吓，多谢晒， 好啦，多谢你电话铃铛，好啦， 唔该晒， 拜拜。 无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我有我。 再猶豫，屬於 Beyond 嘅作品。如果你都想點唱1872388，咁啊，打個電話嚟啊。咁有啲咩祝福嘅説話，以至啊，可能阿仔阿女 Jupiter 派到好嘢喎、讀到心儀大學喎、想祝佢喺大學嘅生活咧都努力上進啊，有美好嘅人生咧，咁都可以打個電話嚟1872388嘅。 係，而家接聽你嘅電話啦。 晨光追蹤31。 是早晨啊 ,Cusson, 追踪31。 早晨 ,Cusson。 早晨早晨。 是今日有什么好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日呢晚上7:10。我想问一下两位先你认不认识这些朋友是艺术家来的 都识识地咯不是好熟咯但是他是画画的咯都挺劲的、有开画展那些。 其实 Cusson, 你搞这么多 get,你都是一个艺术家嚟嘅，你都有创作，你都有 creative 嘅维度噶，其实。 嗱，你呢个艺术家同埋拥有艺术家脾气嘅，就代表佢系艺术家嚟。 可能系，可能系。 今晚咧就可以睇下呢个好想艺术啦。 系 啊，咁样有咩？咩？佢讲就艺术家听我瓜咁样吓，究竟艺术？家系要点样做咧？咩系叫艺术家咧？喂，原来咧有啲 case 系法官都唔知咧点样定义嘅艺术家噶。究竟艺术家点样维生嘅咧？你见佢哋咧好有兴趣做啲嘢咁样，啊，但系点搵食嘅咧？定抑或系只可以当兴趣嘅咧？咁样今晚就可以睇睇啦吓。咁啊，另外咧，咁啊去到咧就系晚上嘅8:00， 系 咁咧就系大师对谈啦。咁今次呢个话题呢单身与已婚。 哦係咪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嗰啲呀 唔係呀我睇你唔好㗎。你单身 咁你睇你自己好唔好 啊好梗係好啦。 你平时咪咁讲喎。 係呀好婚姻生活美满满啊美满。 係呀係咪好 hurt 啊 边个啊？ 你啊 ，Kitty。 我好好喎、 啊，系佢好啊， 你好啊，哦， 唔紧要啦，系观点与角度啫、啊。 我哋听下大师点讲啦， 听下大师点讲咯。 即系已婚嘅男人幸福咯，单身嘅女人又幸福咯，就 系 唯一可以咁样兜兜啦，系嘛？咁但系大师同埋法师点睇咧？即系我觉得咧几得意哦，单身与已婚， 嗯， 其实咪就系法师同埋牧师咯。 嗯， 系啊，咁啊两个，即系大家咧，唔单止宗教立场唔同啦，啊，连嗰个婚姻状况都唔同嘅，认识嘅嘢亦都唔一样。咁佢哋倾嘅时候会倾咗啲咩出嚟咧？可能咧今晚就可以睇睇呢个节目啦。咁啊，跟住咧去到8:30咧就号手就位啦，吓。咁而去到咧，9:30啊，有种信念叫跑啊，即系其实咧好得意喎。我发觉咧系真嘅。平时你做运动冇乜所谓，但系咧跑步呢样嘢就太辛苦啦。所以乜嘢可以令有推动力令你去跑咧？就是、你报咗呢一个比赛， 嗯， 但系香港人大部分嘅比赛咧都系参与嘅，唔系真系同人比噶嘛。即系马拉松嗰啲实在太难赢啦。咁你根本就唔同话打下乒乓波啊咁样，所以你咧唯一就系、去参加。咁、但系咧啊又有啲apps 咧就话咧。哎、香港的马拉松比赛有得玩仲、有这个虚拟版、会不会令多些人呢去看看这个有种信念叫跑呢跟着就去练习一下呢这样所以你今晚呢就记住看了、看完之后呢买回对波鞋、今个月没有钱买的不要紧 下个月 又来了、 真系推动消费 大 旺经济 啊唔该 Kiss 好唔该 Ala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东京奥运羽毛球混双取得第四名的港队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10月将会出战丹麦公开赛，是两人奥运之后首个国际赛。他们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虽然在东京奥运未能够拿到奖牌，但奥运的经验令他们在处理比赛压力方面有很大进步。 即将30岁嘅谢影雪曾经话过，今次好可能系佢最后一届奥运。佢话而家仍然能够保持状态，会继续为港队出赛，但好难讲会唔会参加2024年嘅巴黎奥运。暂时目标系出年杭州亚运。两人而家嘅喺混双系世界排名11。邓俊文话自己较其他运动员起步迟。青少年时期的比赛成绩亦都不是太好，好彩没放弃，之后慢慢进步，现在才稍有成绩。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87岁姓黄的男子，涉嫌参与暴动和串谋有意图疑伤人，正被扣查。据了解，被捕男子早前在元朗英龙围一个有关星魂721事件被囚人士的街站，曾经声称自己当日在场，并且有份打。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的审讯结束，未有即时宣判。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话，会在10月21号公布裁决日期。49岁的孟晚舟2018年12月在加拿大被捕，他被指误导和欺诈银行，和伊朗做生意，违反美国的制裁令。加拿大政府一方认为有强烈证据显示孟晚舟不诚实，未有如期向汇丰银行透露华为和子公司的关系，令银行可能违反美国对制裁伊朗的风险。华为表示，孟晚舟在被捕多年之后被指控的多宗欺诈案，没有一个能够证明造成实际伤害，坚信孟晚舟是清白，继续支持孟晚舟寻求正义和自由。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5宗，江苏3宗，上海和云南各1宗，境外输入41宗。内地新增3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的病例有6宗，全部都是属于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4,546人确诊，4,636人不治，88,044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和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77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1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0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7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蚊，升8.6；阿里巴巴168.9，跌2.7；药明生物114.9，升2.3；吉利汽车27.6，系升1.35；美团220.2，升2蚊；友邦保险97.55，升5仙；中国平安68.2，跌1.05。中国生物制药6.91升4.5，盈富基金26.32跌6仙，比亚迪股份261蚊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10.0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7，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地经平均指数报27,484点，跌101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4点。5.1美元，卖出1,78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鸭脷洲嘅利荣街因为路陷，咁而家利荣街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利南道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鸭脷洲嘅利荣街因为路陷，利荣街全线需要封闭，咁而家利南道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真的要将啲嘢讲出嚟先得。如果唔系，我哋永远冇办法明白另一个人脑袋里边谂紧乜。如果我哋可以用脑电波沟通，即刻明白对方嘅意思嘅话，人类嘅进步一定会好快，直头快到好似光速咁快。由于我哋用语言沟通，所以令到我哋进步得咁慢咯。成日都话啦，真系鸡同鸭讲啊！我唔知你讲紧乜，你又唔明白我嘅意思，就系因为大家讲嘅系唔同嘅语言咯。就算有翻译坐喺度，都未必完全可以将我哋嘅心意话到俾其他人听。撇开语言障碍，就算用相同语言嘅人都唔一定知道对家谂紧乜嘢。你又唔好咁担心，只要我哋乜嘢都讲得一清二楚，大家咪会知道对方谂紧啲乜嘢咯。既然沟通真系咁难，所以我哋会用究竟我同你可以沟通到乜嘢程度，将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分成等级嘅。例如唔识嘅人、普通朋友、朋友、好朋友、知己。等级越高，需要讲嘅说话越少。如果可以去到知己呢个境界，即系话就算我一粒声都唔出，你都知道我谂紧乜。所有事大家心照啦。照呢个等级表，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应该只会向前进。即系话我同你原本唔相识，因缘际遇可以讲两句，进展成普通朋友咯。倾下倾下，啱倾就变朋友。相处时间多咗，而且越嚟越啱倾嘅话，我哋就系好朋友。讲到最后，讲都唔使讲，已经明晒你谂乜嘢，互相了解变成知己。呢个进程表应该一步一步嚟。但系有时好奇怪，原本唔相识，但系饮大两杯，即刻可以当对家系知己，乜都讲一餐。在网上见都未见过真人，可以即刻除埋衫。但是亦有可能原本两个是知己，不知发生乜嘢事，突然间可以不想再同对方倾偈，由知己降为好朋友，甚至一晚都不用变成不相识。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有时真是很脆弱。人生得一知己，好难得，找到一个都已经可以摆翻几为庆祝啦。互相甚照，好难啫。不过原来最难嘅系要经得起时间嘅考验。两个人嘅相处，两个人嘅沟通，最紧要互相尊重，唔好夹硬将自己谂嘅嘢放喺别人身上，关系就会向前进。如果唔系，就会掉头行。多啲沟通啦，你都听过呢句啦。我当你系朋友先讲俾你听，同你倾偈即系当你朋友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非非不停问我，是我犯错吗？多非非不停话我，你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曾经我落我爱河，但或者傻，请你不要随便胡乱评论我非自由，非自由，完全非自由，完全非自由。是我令你着了火，偏偏不明白我，仿佛表情做错，扮镇着了魔，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奇，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看笑语满天飞， 世事他不想太怪，东方天天清新大众一周的心态，事实大家思想太坏，非非不周不再上街，整个的姿态，事实是他不太愉快，假装天天新欢要摆，高深的一派，但愿问他可否了解，曾经我问我为何白发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讲下咧呢个奇亚籽啊 ，super food 咁啊，其实早餐啊或者下午茶咧，我觉得都可以推介下俾大家食嘅。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屋企咧，其实我自己都买咗一包翻嚟嘅。 系。 咁但系你知道呢啲健康嘅嘢咧，就可以好似成日会自己匿埋咗， 自己匿埋啊啲薯片啊、朱古力啊，自己供出嚟 嘅。系啊，即 系喺光眼 企到最前嘅， 争在你嘅小狗未担出嚟啊，即系担咗喂食薯片咧咁样引你食咁样。 但系呢奇亚籽咧。你買的時候即係一股熱誠嘅，嗰陣時會覺得哇又飽肚啦，又有多膳食纖維啦，咁你又唔使食咁多，即係有時你話想代替飯咧，即係有啲人咪話食完之後嗰啲血糖升得勁啊咁樣嘅，咁啊食奇亞籽都可以頂下肚啊咁樣，總之就好多原因咧就會買咗翻嚟。 其實我自己近排都係。即係買咗嗰啲燕麥奶咧，諗住當中午一餐，即係食少一餐，即係兑半支咪掂咯。真係兑咗半支，另外嗰半支擺咗喺雪櫃十幾日，冇、 哦、 再飲啦。咁 應該壞噶啦，準備 係啊， 開咗又唔飲。 同我嘅生命一樣，都應該壞噶啦。 但係你個人唔壞就得啦。 講翻你個奇亞籽先。 係啦，所以間唔時咧都要提翻大家，你屋企有冇啲健康嘅嘢食啊？好攞翻出嚟食咯。嗱，奇亞籽咧又叫做奇異籽，咁你話嚇咩嚟㗎？其實之前有一排咧都好風魔一個飲食界嘅、因為就話佢係一個 super food 啦。其實佢就係一種鼠尾草嘅種子嚟嘅。咁、起源於咧中南美洲地區、墨西哥南部啊同一帶啦，仲有危地馬拉都有嘅，咁佢有好豐富嘅營養啦，咁亦都咧唔會令到即係有啲人咪會膚質過敏嘅，即係都係可以食得嘅。咁、有啲咩咧？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啦，咁 排便暢通，即係會 係啦，排便暢通好緊要啊，亦都有維他命 B 啊、鈣質啊、鐵質啊、蛋白質啊等等嘅元素啦。咁而最特別嘅咧就係細細粒嘅奇亞籽咧，喺油脂中含有大量豐富嘅奧米加三，咁所以營養價值咧亦都遠超於其他種子嘅， 幾、好喎、啊！如果有咁多奧米加三咧、 啊， 其實都可以取替。有啲朋友咪唔係好食肉嘅，即你知道魚肉就會多啲啦，即係關於 Omega 咁樣， 係 咪先？ 咁三文魚啊， 係啦。咁但係即有啲朋友唔殺生啊，成咁樣，咁就可能呢一樣嘢有冇機會可以 replace 得到，即係取替得到咁樣，可能幫到手啊。 嗱，咁不過咧都要講翻啦，佢有好多好處。咁有啲人士咧，可能進食嘅時候都要小心啲，譬如 心脏问题嘅人士啦，因为咧奥米加三就有稀释血液嘅作用，所以呢个就要小心啦。你要问翻医生食唔食得啦。低血压嘅人士啦，患有前列腺癌嘅高风险人士啦，对芝麻过敏嘅人啦，同埋受唔到高纤食物嘅人，即系譬如你肠胃本身真系好差嘅咁，咁嗰啲益生菌可能会产生一啲气体，会令到你腹胀嘅，咁自己就要睇翻个情况啦。不过一般嚟讲咧，其实即系少少地就冇乜问题。如果你身体冇乜 都系啦，唔好过量啦，即系你一食过量，再好嘅嘢都会变得坏咯。 系啦，嗱，正常嚟讲咧，奇亚籽系可以每一日都食，不过一日里面咧就唔好食超过十克，因为咧佢就无色无味啦，咁所以整法就有好多。咁其中一个点解我会爱上咗呢个食物咧，就系、 是、爱上添啊！你 因为以前有一排咧，我好中意去西贡嘅一间餐厅，咁而家嗰阵时仲系小店，佢而家咧已经红到即系搬咗一个大啲嘅铺位啦，仲要几乎每次去咧都排晒长龙噶啦。咁、哦、佢就系、 是、西贡，你唔讲俾我听嗰间， 你冇同我讲你入西贡啊嘛？个问题系，咁佢咧就 卖啲嘢好平嘅而家。 嗰间就唔平嘅，因为佢主打咧就系卖一啲健康嘅食品啦，有呢啲奇亚籽嘅碗啦，即系一碗里面有好多奇亚籽啊、燕麦啊，咁佢做得好出色嘅。咁点做法咧？我觉得比较好食。嘅方法咧就係預先一晚就浸咗呢奇亞籽，因為未浸之前咧，其實佢就一粒粒細細粒咧，好似啲黑芝麻咁樣樣嘅啫。咁但係咧，你浸咗佢咧，佢就會發漲，就會大粒咗。咁、哦、但係佢本身係冇味噶嘛。咁你如果用水浸佢，當然都可以啦。有啲人純粹冇啊，我要個飽腹感啫，我唔需要味道嘅。咁我都見有啲人，譬如自己帶個水樽翻工咧，都會畢兩羹奇亞籽落去，咁咪一路飲水嘅時候飲埋落去，咁咪飽啲咯咁樣。即係你控制體重。咁但係如果我覺得，好味嘅咧，就系有啲人会用牛奶啦，又或者椰奶啦，或者朱古力奶啦，即系你唔怕肥嘅话，咁预先咧浸咗佢，咁啊胀咗，咁其实咧佢第二日咧，你攞嚟捞一啲麦片啊，捞一啲坚果，譬如果仁啊、核桃啊等等咧，其实都几好食嘅。 啲外 国 就好兴嘅呢早餐，即系加奇亚籽啊，或者好似头先 Kitty 个煮法咧，咁喺嗰啲咖啡店咧就叫做一盒咁样，你朝头早就兑兑兑咁就兑爆咗自己。 系啊系啊，因为佢浸咗。漲咗之後咧，佢又有啲濕潤嘅感覺咧。其實我覺得幾好食，有少少似食西米露咁樣嘅，因為漲咗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唔想咁煩，又要預先浸但係你又想吸取佢嘅營養咧，你都可以即係譬如揀喺啲沙律嘅面度啊，咁都會有人咁樣做嘅。 係咁啊，試試佢啦！希望大家今日嘅早餐咧食得健康同埋豐富啊！ 百元號的享樂時代。 虽然咧，我而家屋企咧就冇一啲游戏机啦，咁但系咧，其实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一个打机嘅机迷嚟， 系叻唔叻先？ 叻噶，我打机都叻噶。 小白都似打机叻嘅， 系咩？我觉得佢个样似读书叻， 唔系，我觉得佢两个都唔叻， 搞错啊！我谂住你会话样样都叻嘅， 唔系啊？你最叻咩？通山走最多未？ 嗰阵时可能细个未中意行山啊， 细个未啊，细个真系未中意行山啊，细个系真系典型嗰只咧，好好揽住游戏机就可以过世嗰只青年人嚟。 所以而家行翻旧本系嘛？ 系啊，所以而家 你受咩刺激啊？ 受咗咩刺激就係我諗我離棄屋企嘅遊戲機就係因為屋企小朋友即係出世嗰陣時就有同自己講過嘅就話算啦佢唔好 佢冷笑你一聲 唔好令到佢都沉迷 啦。我以為佢遠離咗好耐啦，咁原來都係小朋友出咗世，我就同我諗嘅。 你知咩？其實我小朋友未出世之前，我同阿梁愛希成日喺 office 嗰度講打機㗎。 哇！你而家咁樣講，你冇亂講嘢啊？ 咪即係話你結咗婚之後，你冇因為你太太離棄部遊戲機啊？ 唔係因為太太好體諒嘛， 可能太太都中意打機咧。 太太咧其實都俾我打嘅，不過係我自己覺得咁啊應該行出嚟，將部遊戲機拎出去捐咗佢，係啦。咁啊亦都唔想小朋友咧，就因為我小朋友有我啲基因噶嘛，我就係咁諗。 你會唔會覺得遲咗少少咧？ 我就係覺得喂佢有我啲基因，咁啊死火啦，咁即係佢一定會沉迷啦。 有冇後悔啊？ 呢个问题唔答，咁但系咧， 假设性嘅问题， 我发觉咧，最近咧喺手提电话啦，好方便啦，我唔一定咧要系将一部游戏机驳落电视嗰度噶嘛，咁而家有好多软件咧，亦都系免费嘅，咁就俾你玩翻呢啲啦。既然新嘅游戏我冇玩，我亦都冇买新嘅主机啦，咁所以咧我就寻求翻一啲以前嘅游戏。所谓以前嘅游戏咧，系啲咩咧？嗱，我哋之前曾经提过嘅俄罗斯方块啦，咁当然啦，我觉得。 一樣嘢要重申嘅就係我用手提電話玩咧。遊戲嘅時候咧，係完全冇嗰種撳上下左右撳 A B 嗰種質感啊！ 係 呢個質感咧，我覺得係真係好需要打機嘅人咧，係好愛嘅。係、因為我就咁拎撳住個 mon 咧，冇感覺。 係嘅， 都係 嘅，即係嗰種甩嗰個 A 掣啊，擁嗰個左 同埋戳佢啊， 冇錯啦。 細個咧係攞支鉛筆喺度刮刮嗰個，係 有啲係啊。 點解啊？ 因為有啲遊戲咧， 鬥快咯， 鬥快噶嘛，即係嗰啲拍拍機嗰啲咧， 係啊，我都玩過啲喎。 哇！你就要攞好多工具，令到你即係除咗手指之外，你要用其他方法令到佢撳得快啲咯。 係啊，我試過以前咧就係龍珠啊嘛，既然今日嗰個你個天空小説係龍珠，其實我以前玩過一隻紅白機嘅龍珠 game 咧，佢就係、除咗撳上下左右同電腦夠快可以捉到波波先生之外咧，咁你仲有一個 mini game 咧就係撳 A B 掣撳得好快。 鬥快係咪個波越挫越大？ 呢個係嗰個先。豆啊，你越揿得快粒仙豆咧，就越出得多。咁、你啲仙豆好重要噶嘛， 救命 都翻生噶嘛，系咪先？咁、 啊、 所以咧，嗰个 A B 仔咧系咁揿嘅时候，哇！嗰阵时只手真系玩到真系抽筋，系啦、啊。咁而家既然玩唔到嗰种以前嗰啲游戏机嘅话咧，咁我于是乎就会揾一啲又唔使钱，但系又系同以前嗰种感觉好近嘅游戏。咁啊，其中我头先提过就系俄罗斯方块啦。虽然佢嗰个质感真系差好远，即系冇得甩嗰个感觉。其次咧，仲有咩 game 咧？1945，我谂大家都听过。 我有睇过，有打过。 1945系一个好简单嘅 game， 战机嘅游戏， 好玩啊！ 系啦，战机嘅 game 嘅，咁亦都唔需要特别用脑，因为而家揾找寻嗰啲 game 咧，好多时咧就真系唔好揾一啲要玩好耐啊，有过关啊。 我啱想讲咧，我打1945好劲，跟住你话唔使用脑。我都唔知認唔認咧， 其實咧係好講個反應 嘅，講反應嘅， 只有反應快嘅人先至玩得叻。係 啊係啊，我睇嗰次嘅有一手啊，係啦，都話唔使用腦。 仲有啲咩 game 係我覺得都幾好嘅咧？其實大家有冇玩過只叫小坦克？冇反應喎、你哋。 唔係，我唔知道個名係咩遊戲。 小坦克咧係一個版面，跟住然後咧你操控住一架細細地嘅坦克車啦，要射嗰啲牆啦。 哦，跟住避開人哋嘅坦克車， 避開人哋坦克車，跟住人哋又會飛彈射你。其實好簡單，一個版面過咁。 好悶啊！但係嗰、那個 咁，但係都係玩得開心嘅，係啦。咁如果你話再進化啲嘅，會有啲譬如係炸彈人，其實都係一個版面，你自己周圍就放炸彈啦。呢啲遊戲咧，其實喺網上面普通 App Store 咧，你都可以免費下載， 即係已經免費。 係啦，免費啊！即係你諗下，以前啲人就哇又要攞錢出嚟買， 而家 就變咗啲係啊。 我近排都打一個叫《三國戰記》咧，舊時街機好興噶，即係總之俾你揀幾個咩張飛啊、趙雲啊、關羽嗰啲打橫咁樣行嘅，咁又喺度殺敵咯。 喂，好玩喎呢只！ 跟住玩，執翻啲包咧就係補血嘅， 包啊雞髀啊嗰啲， 係啊， 跟住 仲會掙錢噶嘛，我記得。 係啊， 你有冇打過 中國？冇 啊，呢個好襟 玩噶， 舊時打一兩蚊可以打到成個鐘噶， 有冇咁勁啊？ 有啊， 見到啲木，見到啲木箱咧打爆佢，原來裡面有包食嘅咁樣。係 啊係啊，你仲可以 唔係呢個係？ 有冇 講 下 啦？呢個係雙截龍嘅，唔知咩嚟噶嘛？ 諗起打一個箱攞雞髀啊！ 係啊， 好多呢啲咁嘅遊戲嘅，咁啊睇下大家如果真係啱時間嘅，揾翻呢兩個自己玩下咯， 係啊，輕鬆下啦，訓練腦袋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